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彰显大国责任和担当。中国红十字会向高雄火灾伤亡同胞表达哀悼慰问。新华社报道，事故发生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高度关切，通过台湾红十字组织向事故罹难的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伤者和遇难同胞亲属表示诚挚慰问。高雄市一座大厦昨日发生大火，最少46人死亡，41人受伤。台湾传媒报道，今次是继1995年台中惠尔康餐厅大火之后，台湾死伤第二多的单一建筑物火灾，亦是高雄史上最严重火灾。市长陈其迈说，会针对武管理委员会的老旧大楼强化监督力度。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埋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8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4200米，有雨。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最后为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912点，升5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8点，升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日元113.7，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7，人民币6.442，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5.56美元，卖出价179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喺早上嘅时间，今天系2021年嘅10月15日，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喺今日咧，咁啊努力埋啦啊，其实今个星期咧，大家可能努力嘅时间都少咗，因为有一日咧就打风啦，咁啊想努力都冇机会啦，留喺屋企安坐家中。咁啊，星期四嘅时间，寻日咧又系一个重阳节嘅假期嚟嘅，红日嚟嘅。但系如果你呢两日都翻咗工嘅话咧，咁啊希望你都可以继续争取翻多啲时间休息一下，陪伴一下屋企人啊吓。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睇好多嘅童话故事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发现，原来入边可以学到都几多嘢噶噃。所以小朋友咧就特别啊中意咧就系听古仔，咁啊家长又中意喺古仔入边咧带一啲嘅信息去到教导下佢哋啊。不过咧，大部分嘅故事都系离不开大团圆结局嘅，我哋要教俾细路仔嗰啲知道嘅。都是经历了一段的苦难，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结局。那当然这个呢就是向好的方面想，而我们也是需要向好的方面想的。这么多个的故事里面，你自己又最喜欢哪个呢？三只小猪你又会学巧呢，就是懂得用智慧，不要懒惰，以及呢就团结。有啲嘅童话故事，你都会学识咗咧，就唔好咁容易相信人。有一啲咧，你亦都要学识咗咧，就系原来勤奋啊、努力啊，亦都可以得到一个好嘅成果。啊，事实上，原来现实世界中亦都系一样噶噃。千祈唔好成日谂住咧，呢啲都系童话故事先至会出现嘅。你咁谂嘅话咧，就已经叫做输咗一半啦。大部分成功的人士，其实他们的一生的而且确是可以用传奇去到形容，因为他们也都有好像童话故事一样一颗的心，好像他们主角一样努力不懈，见到难关的时候会冲过去。每个人心里面也都有他自己经常会想起的童话故事，你那个是什么呢？你在里面有学到什么，而有没有实践到里面教给你的某一种的意义呢？我就在童话故事里面学识了要勤奋，不要下下就问回报，因为原来问回报的人通常都是会损失最多的。不问不问，我估不到上天有几锡住你，有几眷顾你，可能都是阿 Q 精神。不过我仍然相信大家都是有一个不错的结局去到给自己，令到大家都可以会心微笑的。 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相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身躯，尽情娱乐我吧，我只肯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 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逃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如龙我吧，我只恨 早上的时间，我是梁咏琪，灰姑娘，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作为戴了好多年眼镜、好心近视的近视妹，我自己呢其实都有少少冲动想试下接触下激光矫视了解多啲㗎。虽然激光矫视技术诞生咗好多年，不过而家好似真係越嚟越普及。价钱方面亦都好似比起以前平咗少少啦。不过即使做完手术唔使戴眼镜，去到年长嘅时候都依然有机会患有白内障㗎。之前听人哋讲，唔少人都担心，其实做完激光矫视会影响第时嘅白内障手术成功率，到底系唔系真嘅咧？本地嘅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就话啦，白内障嘅成因主要系眼部晶体老化，所以唔会因为做过激光矫视而令到白内障提早出现嘅。由于眼部晶体有聚焦嘅功能。如果用超声波震碎而且吸走了已经老化的晶体，之后又没有再植入人工晶体，就将会好像患上2000度远视一样，几乎看不到东西的。而用来补充的人工晶体度数就需要非常之精确了。不过曾经做过激光矫视的人士，眼角膜前后的弧度已经改变了，不再是一般眼球的正常比例，所以将会成为计算人工晶体度数时的变数。如果因为弧度算不准而影响计算结果，将会令到手术达不到最理想的效果，甚至从无变有，分分钟会形成近视或者远视的。不过医生亦都坦言，即使是没有做过激光矫视的人，接受白内障手术都会有机会计不准人工晶体的度数。但是而家科技更加进步，更加容易量度到眼角膜前后的弧度改变。以前的仪器呢只是可以量度到前方弧度，然之后作计算。不过而家做过矫视的白内障病人手术出现偏差的几率已经好低㗎啦。医生亦都提醒大家，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需要防止双眼出现细菌感染。术后一个月应该不要用手来捽眼，亦都不可以被水喉水直接入到眼的。小部分人有机会会出现干眼症， 但系机会就较做激光矫视嘅时候更细啦。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用翻一啲润眼水。手术之后一个月，双眼都冇乜大碍嘅话，生活就可以回复正常噶啦。讲到呢度，我自己都有少少心郁郁，不过我都系会揾翻啲专业人士问清楚啲专业意见，先至决定到底激光矫视啱唔啱我啦。 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使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肯定，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贴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再爱，不加问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都打断，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忍，我使我身体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趁落落乱，接受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抱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小白， 我哋系神光第一线， 唔见钟哥嘅， 等你啊！ 我系 Kitty， 阿 O， 芭比， 小白， 梁咏钟， 每日最开心嘅时候 就系、是、一齐做节目，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次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咧系一个预告嚟嘅。好啦，继两个几月之前咧有一个鹰先座流星雨，之后十月咧将会有2021年啊猎户座流星雨咧划破大家嘅长空。阿贪管估计啊，十月底将会咧就系流星雨嘅高峰期啊。点解所以话咧十五号啊，十月中就同你讲咧， 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嘅，咁如果你要准备嘅话咧，咁啊而家真系开始要准备啦，有咗 concept 先。首先咁啊，太空馆预测噶喺呢一个叫做10月22号嘅晚上10:30至到10月23号嘅1730呢个时间咧，咁啊，如果天气系好嘅话啦，咁啊，到时估计暂时估计气温会介乎22至28度啊。咁啊，将会有每小时大概咧有20粒嘅流星咧会划过我哋嘅上空嘅。咁啊，到时大家咧就可以可能咧就要去啲望上去星空靓嘅地方嗰度咧就可以有机会观赏得到啦。佢哋都话到啊，因为地球运行嘅方向缘故，咁啊流星体喺午夜之后咧会以相对高速嘅迎向呢一个大气层嘅，燃烧得会更加旺盛。咁所以一般嚟讲啊，午夜过后咧睇到流星嘅时候咧会较为光啊，亦都咧就是、较容易睇得到啊。好啦，有几个咧就是、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欣赏一下猎户座流星雨嘅好去处嘅。其中一个咧就喺新唔系新界，系啦，当然都系新界。新界西贡东面大澳门，咁啊嗰度有啲嘅烧烤场，其实去咧都比较上容易去啊吓。咁交通便利啦，咁啊设施亦都完善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大美督啦，咁啊亦都系交通方便啦。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就马鞍山嗰边嘅光咧都几影响到咧，就系喺呢一个堤坝上边咧就观看流星嘅。好啦。万宜水库东坝，咁啊呢个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观星地点嚟嘅。不过咧交通方面咧就可能咧要俾啲 budget 啦啊，可能咧就要坐的士咧会系比较上稳阵啲。如果唔系都要行咧都几耐啊，好似要行10K 啊吓。好啦，另外咧就系、是、大屿山嘅水口啊，咁啊佢嘅位置咧亦都系偏远嘅，咁啊相对人亦都少，咁啊环境暗，咁啊少光害。咁啊，由於咧就原來會經過啲小村啊，咁可能會有啲惡狗，咁啊適宜咧就係唔好咁嘈啦，以及咧就千祈唔好一個人去啦。咁交通方面咧，咁最方便梗係揾大嶼山的士幫下手啦。呢啲嘅叫做觀星嘅地方或者觀星嘅日期啊，唔知道又啱唔啱你準備定咧10月22號嘅時候啊出發咧嚇。 费翠咧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一首嘅歌曲嘅《石山派》啊，《石山街》啊，26度嘅气温啊，转头继续黐住晨光第一线啦噃。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呀？晨光大家，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微软宣布将关闭旗下求职社交平台领英在中国的服务，之后将会在中国推出一个求职网站，不具备领英的社交功能。微软在声明中表示，在中国市场的新战略是将重点放在帮助中国的专业人士寻找工作，同时协助中国的公司找到合适的职位候选人。聲明說，在今年稍後將推出一款面向中國市場新的獨立求職應用程式，不包括社交訂閱員、分享貼紙或文章等功能，將會繼續與中國企業合作，幫助他們創造商機。微軟又說，今次決定與微軟為全球勞動力的每一位成員創造經濟機會的承諾一致。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的外长在博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讨论纳卡地区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三国外长在会晤结束之后见记者，表示三方去年商定有关纳卡地区停火协议的大多数条款得到落实执行，三方同意加强剩余问题的解决工作。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赞赏俄方在促成停火方面作出的努力，强调阿美尼亚是被俘虏人员，应该即时获无条件释放，又认为纳卡地区冲突应该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的框架下解决。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强调，同阿美尼亚就边境划界问题开启谈判，履行有关重开纳卡地区交通联系协议的重要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对阿美尼亚同阿塞拜疆领导人愿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态度表示欢迎。美国白宫公开的一封信件显示，根据总统拜登的决定，前总统特朗普需要按要求向国会提交与今年年初国会山庄骚乱事件相关的文件。信件指出，拜登认为特朗普主张行使行政特权，拒绝向调查骚乱事件的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提交相关文件，做法不符合美国利益，理由亦不正当。专家认为，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有权决定相关文件是否适用于行政特权。今年6月底，众议院决定成立由民主党领导的特别委员会，调查骚乱事件的事实、情况和原因。特朗普其后表示，他将会行使行政特权，拒绝向国会提交有关文件。特朗普和团队自特别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谴责相关调查。国会入面很多共和党人亦指责特别委员会的组成过于党派化。内地公安今年以来部署全国深入推进名为政网的专项行动，共侦破超过37000宗案件，找获80000几名疑犯，行政处罚超过20000间违法互联网企业和单位。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动入面，公安打击非法采集、提供和兜售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在打击网络水军的行动入面，持续打击利用媒体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活动。而在互瞄行动入面，公安加强对青少年自杀和自残等行为动向的预警干预，配合教育部门及时开展预防、劝阻和疏导工作， 倒破16个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网站，摧毁4个制作贩卖未成年人淫亵物品的组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现在来到朝早6:36，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白元浩咧就打电话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星期五嘅早上啦，吓咁今个星期个感觉咧系特别快同短咗。 系因为中间冇咗一日啊嘛。 系啊，冇咗一日，冇咗两日添啊，一日公众假期，一日咧就打咗风。 呢个好得意。你哋會用即係大家都係啊，即係會形容話冇咗一日或者兩日係冇咗，咁但係嗰日喺度噶嘛，點解會覺得嗰日冇咗咧？ 係星期四 冇咗咧。 星期三咧，我哋就冇翻工啦。 係啊， 星期四即係尋日咧都有翻工嘅，但可能因為係 紅日期啊， 係啊，所以咧個感覺又冇平時咁緊啊。 係啊，嗱，所以突如其來嘅一天休息啊嚇。咁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哎呀，嗰日好似冇咗咁样啊！但系每一个人都会有365日噶嘛，系咪？咁但系点解会突然之间一喐动咗之后咧？我琴日都讲咧，个生理时钟同埋个心理时钟都好似有所变动啊嘛。冇咗咁样，咁咧你今次打风好有趣。咁其实每一次打风都系嘅，好多人咧都喺度等啦，即系特别系夜晚打啦，咁或者朝即系临天光嘅时候咧，啲人就会觉得，哎呀！个风嚟唔嚟咧？跟住咧就会有好多嘅幻想喺里边噶嘛。即系譬如话，哎呀，如果冇，如果真系打得石，今日放假我又会点咧？有人开台去有人食饭或者点样咧？你又会有好多谂法。咁如果真系打得成嘅话咧，你就会哦好开心，然之后就将呢啲谂法就付诸实行啦。如果打唔成嘅话咧，跟住你就一声嘘一声咧就翻工。但系咧，打得成你就会觉得冇咗，打唔成你会觉得嗰日喺度，系咪即系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真系翻工嗰日先至觉得自己系有一日嘅咧。 人啊存在住矛盾、啊， 系咯。咁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每一次放假我就系冇咗一日啦。即系其实一个礼拜得六日嘅啫，因为礼拜日系放假。如果系咁样，我哋咪应该一个礼拜做七日嘢。 但我哋平时翻工咧，我哋又特别觉得啲假期系需要好珍惜噶。 系噶， 系咯。 咁因为你平时翻紧工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啊。琴日唔记得同边个讲开呢、這个，就系、是、我哋永远咧就系活喺将来噶嘛。 吓， 即係我哋年紀，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做緊嘢嘅年紀啊，或者細個嘅年紀咧，細個嘅時候經常都同你講，嗱你記住為將來準備儲錢又好，讀書又好，為將來準備，你希望將來好啲啊嘛。 嗯。 咁所以由細到大咧，我哋嘅訓練就係我哋係為將來啊嘛。 嚇！ 好啦，咁即係我哋係永遠活喺將來咯。 嗯。 好啦，到我哋老咗嘅时候咧，我哋最兴嘅就系想当年啊嘛， 就活在过去咯。 我哋活在过去，翻转头谂翻啲嘢噶嘛。唉、嗯，以前点？咁我哋几时系会活在当下嘅咧？ 嗯， 我哋好似由细到大系未试过生活喺呢一分呢一秒噶。 嗯， 打风又冇咗嗰日，咁我哋究竟几时会系存活咗喺呢个世界上面？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啊，时空旅行者啊。 嗯，系啊， 一系为咗将来，一系为咗过去啊。 系啊，咁即系话，譬如我哋而家，我哋做嗰啲公事上嘅嘢，又讲下公事咁样。我哋做听日嗰啲 settlement 啦，做听日嗰啲 settlement 啦。咁做听日嗰啲 settlement， 点解唔今日先做咧？ 嗯， 因为今日系今日嘅事啊嘛，我哋今日做紧听日嘅嘢，咁所以我哋本身做呢行咧，已经系好矛盾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唔做定聽日嘅嘢呢，人哋要話我哋懶惰喎。 嗯。 咁我哋本身即係個工作嚟講已經係喺矛盾上面再加上一種矛盾啦。我哋做嘢嘅時候幾咁辛苦呢。 我哋有陣時啲環節呢仲要早幾日錄定呀、啊嗯、或者有陣時啲嘉賓唔得閒呢，可能要預先甚至乎係一個星期之前就已經要諗定啦咁樣。我哋永遠都係盤算住將來嘅事情。 是啊，咁所以呢我哋究竟几时先会觉得真真实实有一日喺手呢、 嗯、 我哋真真实实係可以活在当下呢。有啲人会话嘛，咁你放假嘅时候啊，我咩都唔使做呢，我享受嗰日我就有嗰日㗎啦。咁、 嗯、 但係呢，你諗下，当你有呢一日放假咩都唔使做嘅时候呢，你成日就会諗，哎呀呢一日过咗之后跟住点呢、 嗯、 你又系活喺将来㗎喎。你又唔会享受嗰日假期喎，好得意。 嗯，系、嗯、喎。哎呀，咁我哋应该点样调整自己嘅心态，先至唔需要就净系谂将来，唔系净系谂过去，系可以即系好享受或者活在而家咁样咧。 嗱，如果系咁样嘅话，你而家中意讲乜嘢？诶、哎，你唔好中意讲咩就讲乜嘢。 我唔好啊，我千祈唔好啊，好危险啊。 你中意播咩歌就播咩歌，咁样就算啦。 好啊，我而家播咗个色 tune 先，转头翻嚟等你再继续倾啦。 你中意播咩色 tune 你就播咩色 tune 啦，转头倾。 好，转头见。 好，拜拜。 我系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早上嘅6:42，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晨光百科入边揭到嘅其中一版，就系讲到香港嘅铁路噃，特别咧新界区嘅铁路。大家都知道啦，以前咧我哋就会叫佢做九广铁路啊，而且就系有个咩电气化。其实他们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其中有一款就是黄色头的，我相信大家都记得，黄色车头，白色车、白色车色的，还有橙色的座椅的九广铁路火车。原来都讲紧差不多40年之前啦，咁啊，当其时九广铁路第一班电气化的火车开通啦，标志住铁路的柴油。油机车即将咧就写入呢一个嘅香港历史入边啦，咁啊迈向正式迈向呢个电气化，咁当然今日亦都系唔同啦。嗱，香港历史上第一阶段嘅电气化火车，只系咧连接住，即系以前就叫九龙啊，而家咧就系红磡啦，红磡啦、旺角、九龙塘、沙田四个嘅车站，其余嘅线路仍然咧系由柴油机车咧去到牵引噶。而为了配合啊电气化的工程，咁啊好多嘅车站咧都有啲嘅重建嘅搬迁啊吓。咁当年啊沿用咧就超过半世纪嘅大埔墟站咧就改建作为铁路博物馆啦。咁啊被运头塘嘅新建嘅大埔墟站即系取代咗而家见到嗰个啦。大学站咧就喺原址嗰度翻新嘅。好啦，去到咧就系1983年7月嘅时间啦，九广铁路就 即係真真正正就開通呢一個嘅電氣化啦。行車時間由70分鐘縮短至到36分鐘，咁啊嗰個時間真係縮短接近一倍㗎。我依稀記得咧，細個嘅時候我都有坐過呢個九廣鐵路啦，呢個就一定係記得啦。但係依稀記得啲咩咧？就係我記得喺坐九廣鐵路嘅同時咧，亦都有見過一啲類似呢啲，我都唔敢講係咪柴油啊，總之係有蒸氣喺上面噴出嚟嘅車咧，喺附近行過嘅，喺條路軌嗰度行過嘅。咁其中有呢個經歷啦，另外一啲經歷咧就係、是以前咧都會喺路軌上面等車嘅時候咧，記得啊，以前啲豬隻咧都係直接經呢一個嘅路軌嗰度運落嚟嘅，哇！一行過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停止呼吸啊，停得幾耐得幾耐，因為嗰陣味啊真係哇，都覺得好難頂啊！而家咧亦都係唔同曬啦嚇。環境咧，無論係車站定還是車廂咧，都覺得相當之整潔，而且行車速度亦都係相當之快。以前細個坐嘅時候咧，我記得經過啲隧道啊，應該咧就係獅子山隧道，自己嘅記憶啦嚇。咁啊，一入去嘅時候咧，曾經都有幾多次咧。架车行紧嘅，突然之间熄灯嘅，跟住我问我阿妈咩事啊，咁佢就话咗，停电啊，可能停电啊，或者断咗电啊，因为有阵时咧，记得咧嗰个车咧就会停埋嘅，喺度等啊，可能等几分钟，跟住又再开咁样。好啦，睇翻啦，九广铁路啊，昔日咧就作为新界往返市区嘅主要交通，经常出现喺香港电影、电视以及电影上。例如咧就系有好多电视剧集都一样咧会见到佢哋嘅踪迹嘅。今日啊，我哋都会乘坐呢啲铁路去到翻工、出入去到唔同地区嘅时候，你又会唔会有时谂下啊？佢以前嗰个嘅成长，或者同去到今时今日嘅蜕变，系几咁有趣呢？ 贵也贵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了。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 6:48嘅时间，一首嘅歌曲嚟自陈柏宇嘅《结》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都有雷暴嘅。唔好谂住见到寻日天气咁好咧，今日就松懈啦。天气都系唔稳定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大概去到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 对别人说起，别怕被。 今日朝头早当然啦，继续会有我哋嘅职场 QL 咁啊，有民安队嘅朋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 日朝头中我哋晨光第一线喺我哋环节入边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民安队嘅几位阿 Sir， 又话何 Sir 啦、秦 Sir 同埋陈 Sir 咧，就之前都同我哋讲咗好多咧，有关于就系上山拯救啊，或者装备啊，甚至乎意外原因嘅一啲要素啦。咁啊，今日咧，哇，你哋几位都好好、啊，因为一齐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一番咧，就系以前曾经一啲叫做拯救嘅特别嘅案件，亦都可以喺呢啲案件上面咧。等我哋嘅听众有更加多嘅警惕，不如阿陈 Sir 同我哋继续讲先啦，陈 Sir。 啊，好啊，大家好啊。 嗯， 咁咧，我哋咧就试过咧喺一个我哋喺直升机当间啦。 嗯， 咁咧就有个要求啦，有个意外嘅要求啦。 嗯， 咁咧当其时咧佢俾飞行服务队信息咧就话有个男人就喺西贡花山就迷途嘅。 系。 因为个花山咧，其实咧就唔系一个好高嘅山嚟嘅，咁大概百零米嘅啫。 哦，咁真系唔系好高。 系啊，咁啊，所以飞行服务队咧就要求网队咧就两个人去谂住帮手带佢落山啦咁样。咁、我哋初期都谂住嗰度喂好短嘅草嚟嘅，唔系好难搞嘅啫。咁、所以就执咗一个好少嘅架撑， 系 就一条绳啊，几条带啊咁样就我同另外一个队长咧就。去現場啦，咁喺飛機上面，個 c o m m a n d 都話：，喂，阿肥友，花山百零米，好難迷途喎、啊，咁樣。 嗯， 我都話係啊，冇錯啊，百零米同埋光秃秃，其實真係好難迷途嘅、 嗯。 但係我有少少擔心咧，就係因為佢喺坡邊洲附近嚟嘅。 哦， 咁我就驚佢喺懸崖附近。 係 咁講啦。 嗯， 咁點知我哋飛到去直升機飛到去現場嘅時候咧，原來嗰個咧就真係喺嗰個。悬崖上面， 嗯， 咁点解佢喺悬崖上面咧？咁原来佢咧就系玩捆边，咁依家好兴，即系夏天咧就好好玩嘅呢个游戏，我都明白嘅。 捆边我都觉得好危险， 又要体力啦。咁佢咧就去到某个位置就唔可以再前行啦。咁佢选择咧就攀上个悬崖上面。 哇，仲危险！ 系啦， 捆边已经危险，佢仲要爬上去。 咁啊，爬咗上去大概。就嚟仲有三十米到個懸崖頂啦，咁對落都有成六十米、成百米嘅嗰個懸崖。咁我一路爬上去，上到去嗰個位置咧，弊家伙，點解咧？因為個懸崖風化咗好犀利啊！咁佢一掹住個石頭咧，嗰個石頭係揸住喺手， 碎咗啦。 係啦，揸住，咁啊兩隻手都揸住個石頭，咁佢就唔可以再前行啦。咁就中間上面咧，就喺上面被困啦。咁當時直升機埋到去咧。本身咧就想直接吊運佢走嘅、 嗯， 但係因為喺嗰個懸崖上面咧，啲碎石太犀利啊，嗰、那個船摩咧會好即係會吹佢落去啊、 嗯， 又或者啲石頭咧會揼到佢嘅。咁、 嗯、 飛機都問我哋：，喂，網隊，你哋兩個人處唔處理到啊？咁樣。咁、 嗯、 其實喺現場嚟講，我哋都有好多考慮嘅因素，因為頭先所講嗰、那個裝備夠唔夠啦。 嗯 或者我哋兩個人究竟處唔處理得到咧？咁其實都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係， 咁所以個報案嘅資料咧，其實好緊要嘅。 係， 咁當其時佢仲要著咗件綠色衫，其實開頭喺個懸崖上 揾唔到㗎啦， 揾唔到嘅，因為好似啲草又係綠色嘅，咁所以其實都好難去睇到佢、 所以真係要記住著啲鮮色啲嘅衫。 係啦，冇錯啦，所以著鮮色衫啊，或者去選擇嘅地方啊，自己嘅體力。O 唔 OK 應付得到咧，其實都非常之重要嘅。咁、你報案嘅資料都好重要嘅、因為如果佢當初講話報案嘅時候話佢喺懸崖被困咧，我哋所需嘅人手或者裝備咧係完全唔同嘅。咁啊，最後 就唔會淨係拎兩抽繩去救佢 啦。冇錯啦。咁啊，因為始終喺懸崖上面嗰個應付嗰個裝備都完全真係多好多嘅，可以咁講，亦都重好多嘅。咁所以人手上面都。完全唔同嘅，咁好彩啦！咁嗰次我哋都叫做處理得到，叫做帶佢上嚟一個安全嘅地方，幫到佢咁樣。 係好彩啊！咁但係我都好想問一問咧，其實見到一啲拯救行動入邊，我哋會見到有消防啦，有民安隊啦，亦都會有警務人員啦，甚至乎有飛行服務都。其實中間你係點樣協調嘅咧？你哋民安隊個責任啊，工作通常又會係啲乜嘢嘅咧？ 咁啊，民安隊其實係一個輔助嘅部隊啦，我哋會應警察啦、消防啦或者飛行服務隊嘅要求咧，去協助一啲山嶺搜救嘅。咁喺成個嘅搜救機制上面咧，其實消防咧係領導咗成個搜救嘅角色嘅。咁如果佢哋喺搜救嘅山嶺搜救上面咧，係需要民安隊提供人力嘅支援咧，我哋係會提供協助啦。又或者係警察嘅失蹤人口組啦。如果佢哋有一啲線索係知道一啲嘅失蹤人士咧係上咗去山嘅，走咗上山，咁我哋亦都會即係協助警務處咧去做一個山嶺嘅搜索嘅咁樣。 於是乎咧就幾個部門就會通力合作啦，就互相協調。去到就做到拯救嗰個工作啦， 冇錯。咁其實我哋即係全部嘅即係搜救嘅部隊都係即係喺保安局下嘅。咁我哋其實都即係唔同嘅部隊都係即係做一個即係協調嘅工作，大家都一齊去做，即係為呢個市民服務咁樣。 嗯，非常難得啊。咁但係如果要問翻一啲最實際嘅，咁啊去到山上面真係有啲人需要幫忙嘅時候，或者有啲失蹤咗嘅，咁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方法又可以從中揾到啲線索，可以拯救到佢或者揾到佢嘅位置咧？咁啊要交俾個 Sammy。同我哋讲下， 我哋最近咧就发觉好多朋友仔咧会睇 YouTube， 跟住之后走去行山啊。咁啊，我哋曾经有个个案就系佢唔见咗之后，跟住屋企人净系知佢去咗行山，因为又系一个人去行。 其实都好多呢啲个案喎。 系啦，毫无头绪一个人去行，咁点咧？咁样咁，屋企人醒起，佢好似啱啱咧就睇过一段 YouTube， 咁啊去咗飞鹅山嗰行山。咁我哋就问翻屋企人啦，即系屋企人开到个电脑，咁亦都睇翻啊，佢系睇边段片嘅。咁我哋就。循住呢條片就做我哋嘅唯一嘅線索啦，咁我哋就跟翻呢條路線去上高，咁啊，亦都即系揾到佢，不過揾到佢嘅時候已經係幾日之後，咁啊幾日之後就即係佢已經我哋救佢唔翻啦，咁都可惜嘅。 咁但係都會見得到，其實即係頭先 Sammy 帶出咗一樣嘢，就係、是、都幾多人係睇完網上面嘅視頻之後咧。就冲上山噶咯， 系啊，咁啊，之前就会好多就系网上高有几幅相，有幅地图就去行啦。咁依家咧会资讯性会多啲嘅，会有即系净有成个视频可以知道去行边度啊咁样样。咁行山人士亦都容易跟嘅，咁但系同一时间亦都有好多高危路线嘅推荐啊，即系嗰啲朋友啲 KOL 咧就会推荐啲高危路线，咁啊系好靓嘅，咁但系究竟适唔适合每一个人去行咧？咁呢啲 KOL 佢本身可能係已經個技術好高嘅，去行冇問題。咁但係一個普通市民，佢未接受過一個遠足訓練，佢見到好靚嘅去行，就會導致到即係有問題嘅出現。 咁啊，講開 YouTube 咧，我都有個分享嘅。咁咧就喺啱啱舊年年尾啦，咁咧就有單 case 咧，就喺大嶼山滴水崖嘅。咁其實嗰邊嚟講咧，就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嚟嘅，即係個山勢又比較直啦，咁啊同埋都險要嘅。咁啊，嗰一次咧就有個大少少五十零歲嘅男子咧就喺上面跣親，咁咧就需要我哋幫手啦。咁啊，但係咧佢同行嘅咧，佢個女咧得十歲嘅啫。咁我哋問翻佢，咦？點解帶個十歲嘅女行呢啲地方咧？嗰、那個地方其實我自己嚟講都覺得係非常之危險。咁我如果我自己行嘅話咧，都要帶夠啲裝備啊，先夠膽去行。咁啊，佢話俾我聽咧，就係話佢之前咧就係睇咗 YouTube 片，人哋行過之後咧，佢就覺得哇呢度好靚，咁可以去行下咁樣。但係當時一諗就哇，呢個風景雖然係靚啫，但係嗰個小朋友其實適唔適合去行咧咁樣。咁其實呢個咧就好值得我哋去借鏡去睇一睇，究竟我哋個選擇係要去點樣去。合適我哋自己嘅路線啦， 啊，咪要做下評估先至得噶， 非常之重要呢個係。 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搜救過程入邊咧，其實有陣時候我哋都會見到有好多市民咧就熱心上山，甚至乎咧就會用到嗰啲叫做無人機啊，即係佢做幫，好似想幫忙啊，睇下啊到底會唔會可以揾到失蹤人士啊咁樣。其實用無人機係咪都我有見過報道就會阻礙咗嗰個嘅救援啊？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呢？ 我哋又講翻即係最近一個案件啦，咁啊應該就係之前喺有個滑長江山嘅人士喺大嶼山失蹤咗，咁亦都係失蹤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失蹤咗幾日，咁大家就即係揾佢都好心切啊，咁可以點幫忙咧？咁樣咁就有一班朋友仔就會飛無人機喺個山上高不停去希望可以用無人機嘅鏡頭去揾到佢嘅蹤影啦。咁但係呢個情況咧，我哋其實同一時間飛行服務隊亦都係協助緊搜索嘅， 有直升機啦，即 係啦，直升機係協助緊搜索嘅。咁當直升機遇着无人机嘅时候咧，其实就非常之危险啦。即系呢个危险系会对我哋救援人员、直升机上高嘅救援人员有一个直接嘅好大嘅危险啦。咁所以我哋即系希望，如果朋友仔系想帮手去处理呢啲去搜索一啲唔见咗嘅人士嘅时候咧，如果你即系用无人机嘅时候咧，咁嗰次我哋亦都即系政府系出咗呼吁，请飞无人机嘅人士咧就停止飞行啦，因为我哋要有直升机会去帮手。咁我谂就即系配合我哋啦，希望可以咁就 盡快可以幫到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咁樣。 係，咁我諗最緊要就係即係想幫手咧，明白大家市民都好熱心啊。直接咧就問翻消防啊、民安隊啊，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幫手，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即係盡快幫助到一啲即係需要幫忙嘅朋友係最緊要啦。 係啦，咁所以都互相配合啦。我 啱啊，啱啊，非常之好啊！咁一連幾集咧都多謝民安隊嘅幾位阿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咗一啲行山嘅安全啊、行山嘅知識啊，以及咧就係一啲嘅分享嘅。咁啊有機會咧再喺節目嗰度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好唔好 啊？好啊， 好多謝曬幾位，拜拜。唔该晒几位阿 Sir 啊吓，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远足郊游嘅时候系开心嘅，咁但系注意咧安全先至系第一吓。时间好快脆过到七点钟，咁啊分头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呀？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今年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宣布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同人权理事会重新接触。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形容上星期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的会谈有良好的开端。被问到如果中国未能够履行贸易承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戴奇回应说这个正是美方要在对话中与中方讨论的议题。他强调美方会运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为美对话中与中方讨论的议题。他强调美方会运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为美国争取经济利益，应该以新方式与中国接触和竞争。较早前，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表示，关于中美经贸合作，他留意到戴奇近期的讲话有积极因素，但同时坚决拒绝戴奇的无端指责。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你上星期咧咪帮公公补靓身份证嘅，难唔难搞噶？ 一啲都唔难、啊，我嗰日陪佢去到入境处，仲发现就算冇我陪佢，都绝对搞得掂啊！ 咁系因为入境处嘅人事登记办事处会安排专人去协助长者，例如解释每个申请程序，协助佢哋填表格，等佢哋唔使咁焦虑同彷徨。 诶，仲有专为老友记设计嘅乐龄柜位啊！空间比一般的柜位宽阔，就算是轮椅使用者都能够出入自如。 啊，我看新闻见过啊，他们利用可升降台面和可以延伸的外置相机，等长者可以舒服轻易地完成打手指模和影相等等的手续嘛。 还有一个细心位啊，就是在相机镜头前面摆了个寿星公图像，等长者影相的时候就更加清楚知道望哪里，同埋影都影得开心啲啦。 有啲咁贴心嘅服务，唔怪得咁多人 like 啦。佢哋仲获得由公众选出嘅赛马会灵活城市传承长者友善计划2020我最喜爱的传承长者友善计划大奖。 希望以后多啲机构能够将心比心，推出更多人性化嘅服务，咁我哋嘅社区就会更加灵活友善啦。 声音演绎超 B Kitty 阿 O。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雇员再培训局 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仪。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台好流行将主持人的名字加入节目名里面，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当然是刘善仪的善字啦。现在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挺好的，就是下午3点至5点的三五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仪。三成群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波成帮我们改的，希望呢我天仪和阿涉呢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呢越来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神经外科学会名誉秘书麦海君医生， 我哋见啲神经外科嘅病人啦，通常佢哋都一嚟到都会问啊，我打唔打得针？咁不外乎都系几点啦。第一就系、是、我个疾病会唔会因为打咗针而恶化？暂、时到目前为止啦、以全世界数据，我唔系讲紧净系香港嘅数据，我系讲全世界数据。文献嚟讲咧，系冇系冇任何嘅数据去反映打完疫苗系会影响到呢啲。血管的問題會惡化、相反來說呢，就是病人呢就是他沒有打到針、但是有些腦血管病呢不幸染上了、新冠肺炎之後呢、他的情況是會來得很麻煩，而且處理不到、他的腦血管疾病的、第二就是我接下來要做手術、究竟我打針先好啊，還是做手術先好呢？我們一般呢就會建議在如果得的話呢，在手術之前呢打了針先，除非譬如話嗰、那個腦科嘅疾病或者神經系統疾病好急切，住一個月之內去即刻處理嘅，否則嘅話都會建議早啲打咗先。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车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早上7点10分，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嘅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权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亦都见到交通组嘅阿 Toby 都喺度。早晨 ，Toby。 系啊，早晨啊，小白。 啊，咁啊，星期三就打风，星期四，寻日咧就红日啦。 系啊。 咁啊，今日咧就系两日呢两日之后嘅一个工作天。 系、 啦。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咧？ 嗱，唞咗两日啦，咁啊都有啲水管急锈啊，同埋有塌树。咁啊，先讲下边度啦。咁、喺深水埗医局街同埋南昌街交界咧，因为有水管急锈，医局街同埋南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咧封咗噶，就系、是、医局街同埋南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咧封咗。咁另外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同埋长坑路交界咧，因为有塌树啦，咁呢个交界位咧系封咗。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青山公路嘅葵涌段来往长坑路啊，要改到行驶啦。咁至于沙头角嘅莲麻坑路咧，就有山泥倾泻噶。莲麻坑路来回方向介乎淡水坑村啦同埋莲麻坑村之间咧，一段嘅禁区围网路段系封咗。咁而家揸车又好咧，或者行人都好咧，都不能够行呢一段路前往沙头角嘅，就系、是、介乎淡水坑村同埋莲麻坑村之间嘅一段禁区围网路嘅一段咧，就系莲麻坑路啦，来回方向都封咗嘅。咁至于较早前咧，石硖尾嘅龙珠街水管急修啊做完咗，龙珠街去大坑东道咧，近住南山村嘅慢线就解封啦。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 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系车多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咯。 咁啊，暂时嚟讲都尚算系正常啦、 啊。都系啦，算正常嘅，系啲山泥倾泻啊，啲特别嘢咯。咁、留意一下啦。 系啊，爆水管啊嗰啲啦。 系啦，嗰啲嘢啦吓。嗱、小白今日咧有样嘢可以讲下系咩咧？就系咧呢个电子支付车费呢样嘢咧，其实都推出咗一段时间、啊，即系咩咧？ 好耐啦。 系啦，即系嗰啲 QR code 咧。 我以为你讲紧净系八达通嗰啲添。 哦，系啦，八达通啊，梗系好耐啦。 系啊。 咁啊，而家好兴一啲嘅支付平台咧，电子支付平台咧、啊、就可以俾车费噶嘛。 我搭小巴都见到，即系喺个八达通机隔篱有一个咧，系一睇到佢个样啦，系我嚟阅读呢个 QR code 嘅。 系啦，咁啊呢啲而家越嚟越普及啊，港铁又有啦，小巴啦、巴士，甚至咧搭船都有噶。咁但系咧，原来呢、這个咁啊呢个 QR code 呢个系统咧，其实推出咗都超过半年啦、 啊， 但系嗰个使用率咧，原来好低嘅啫、 哦， 只系得咧0.2%啊，至到0.5%咁嘅 range 嘅啫。呢、這个咁啊呢个咁嘅界限呢个位啦，咁咧其实系好少人用嘅， 即系一千人都系得两个人至五个人用 嘅 啫。 系啊，即系、真系嗱，点解咁少人用咧？有啲原因嘅，其实即系、就系因为咧，原来你用呢啲 QR code 俾钱咧，暂时呢一个阶段咧系唔会计落去嗰个交通津贴嗰度，即系话你200蚊，即系而家咪搭200蚊有得可以夺嘅嘛，咁啊攞翻啲津贴啦。但系原来咧、你用呢啲 QR code 俾咧系冇噶，咁所以咧呢个其中一个诱因咧就唔吸引大家用啊，咁咧就变咗呢个二维码咧，暂时都仲系咁低使用率咯。 系，咁啊嚟紧会唔会有冇收到风？会唔会改变啲策略啊？ 系， 因为每一个支付系统其实佢哋喺市场上面嘅待遇应该系公平嘅。 系啦，其实嗱就应该系公平啦。学你话斋，咁其实都真系有计划嘅。咁啊已经见到咧，政府都话啦，就会喺之后啊同啲营办商就讨论啦，就会将呢啲嘅电子缴费系统嘅一啲钱咧，佢哋都会计翻落去嗰个交通津贴计划嗰度咯。咁、希望之后咧都会多啲人可以用翻，因为即系都会计落津贴嗰度啦。咁同埋咧，为咗方便市民俾钱咧，将来咧除咗八达通啦，或者俾散纸啊咁样咧，将来信用卡都可以喺港铁嗰度俾钱啦。 诶、系啊， 系啦、 啊，即系直接好似我哋而家好多人都买嘢啦，咁样就PayWave 咁样。 系啦、啊，但系咧都要等到2023年咧先至研究完。 做两年、 啊。系啊，即系唔系话即刻俾到啊？咁但系原来部分巴士反而可以俾信用卡、 啊。 呢、 這 个系咯、 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 系啊，原来已经有啦，即系。我少用呢啲支付系统咧、就冇留意啊。原来 有冇话系九巴定系城巴咁 样？佢话咧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啦，系、啦，其实都系佢啦。咁、咧就都已经开始有部分路线啦，就唔系全部嘅。咁、咧就已经可以用呢个信用卡咯。咁、至于嗰啲支付系统咧，其他嗰啲咧就照样可以啦，已经开始咗好耐啦。系、啊， 咁如果我系一个即系叫做交通使用者嘅时候咧，我最希望系咩咧？就系、无论佢系二维码。定系信用卡又好，八达通都乜嘢都好啦。嘟嗰下咧，最紧要系够快。 系， 因为如果你话巴士或者搭铁路嘅时候咧、你知啦，后边成棚人噶嘛。 系啊， 如果我仲喺度等佢慢慢 sense 嘅时候咧，真系唔得噶。 我觉得啲乘客咧应该及早准备，你未去到个闸或者未上车之前咧，要开定个电话。 啱嘅， 咁就费事阻住后面咯。 系啦， 八达通一样。 系啦， 其实啲人咧应该攞出嚟，有时候唔好摆个袋喺上面喺度拖咁样咧。 系啊， 都嘟唔到。咁 个袋入边有多嘢，你又唔知个嗰张卡到底系边个位，跟住就好似 系啊，你帮 搵嘢咁 样。咁但係就呢个都会影响咗其他乘客囉。 係啊。 咁所以都应该攞定个电话你按定咁就得囉。咁就快啲。 如果你二维码嘅咁就开定嗰个 app 吓嘛。係 啊， 开定 app 㗎嘛。 其实係可以开定。嗰个二维码呢但係有限时㗎嘛，通常呢只係一分钟㗎啫。咁、所以你又唔可以太早开。咁样。不过佢会自动更新嘅其实。 咁你离远见到个闸你都估到自己一分钟之后咁你咪开定囉。 係囉係囉。咁所以作为乘客就自己呢个都系习惯嚟嘅，要培养定。自己有呢個習慣咧，每次去到個閘度識得開就會好好多咯。 係、啊，加快嗰、那個即係速度嘛。 係啦， 同埋唔好阻住後邊，可能後邊有人趕時間。 係啊，你俾人啤住都唔好啦， 俾人望住。 係咯，俾人望就成條腿咁樣。 係啦，好啦， 係啊， 誒唔該曬啦。 好啦， 好天氣方面啊，問一問阿歐啦嚇，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喂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Happy Friday， 出邊廿六度嘅氣温，你感覺點咧？ 是一种好舒服嘅感觉囉首先。有冇话着返件外套呢就未至于嘅。不过望去天空嗰度就阴天咁啊唔知会唔会有机会都落下雨啦。带定把遮呢有备无患啦。今日应该要着返件外套仔因为天文台都讲咗好耐话 今本周后期啦，或者下周初咧，就会天气开始转凉啦。咁我唔知系咪即系叫做假秋天啦，定还是真秋天啦？系时候要将衣柜入面啦嗰啲叫外套啊，或者咧长袖衫咧攞翻啲出嚟啊，以备不时之需啦。咁当然你一定会话，唉唔好着完先嗰啲咧，梗系买过啲新啦。咁啊，买新衫之前咧要衡量下。喂，究竟你上季有冇買過啲新？其實上季都已經未著咧，咁啊，做個環保同埋會珍惜所有物件嘅人咧，都係禮拜五大家要學識嘅事情嚟噶。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啦。唔該曬， 唔該曬啊。哦，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咧雷暴噶，最高氣温啊28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東北風，咁啊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啊，週末至到下週初轉涼，以及咧就乾燥噶。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到20度嘅左右啦，咁啊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嘅。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亦都话到今日咧星期五嘅时间啊系落雨啦。咁啊见到嗰个叫做降雨率啊，咁啊即系有机会落雨嗰个比率咧，都去到咧就系中至到高级别嘅。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真系好似头先阿 O 讲开，就攞定把遮咧就可能会稳阵啲啦吓。出边咧就26度嘅气温。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讲咗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咁啊，我哋亦都有晨光大学，大家一齐上一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嗱，琴日就重阳啦，应该有好多人咧，就好似我哋上个星期嗰一集咁讲咧，就应该去登高拜山噶 啦。系，应该系啦，系啦。 嗯，拜山亦都有啲好特别嘅习俗，之前阿佳哥都同我哋提过，不过而家好似系咪应该少啲咯？ 系啊，就系讲食山头啊。 嗯。 嗱，食山头咧，意思即系话咧，以前啲人去登高拜山啦、嗯，因为咧交通唔方便啊。 系。 咁啊，加上咧就系即系唔系话度度有铺头啊，度度都有食肆噶啦。咁通常佢哋去拜山嘅时候咧，拜山梗要带猪肉啦，带猪上去拜山啦。咁佢孭埋只镬上山嘅，又孭埋啲配料上山嘅。咁啊，点解咧？因为上咗山落咗山，天黑啊，都黄昏啦。咁中间咪晏昼要食饭噶嘛，所以佢就孭埋个镬上山喺山度煮开灶做饭，就叫做食山头。 我想问咧，食山头呢样嘢系煮俾祖先食定系煮俾自己食噶？ 梗系煮俾我食啦。 咁点解唔带啲轻便啲嘅馒头啊？咁算咧？ 咁祭祖啊，传统梗系要有白猪啊，要有鸡啊，有诸如此类嘅食品噶啦，咁样啊嘛。咁同埋咧，话讲真话，以前农业社会咧，即系香港以前未发展嘅时候咧，穷噶嘛。即系如果你能够有个猪肉食咧。你又會吸引到好多人肯去拜山啊！ 咁 係，咁咧上到去山咧，咁啊喺個山度又開灶啊，去做飯啦、咁樣嘅。咁我就呢個食山頭。咁、那個所謂煮嘅咩咧？其實就係所謂嘅盤菜。 嗯， 嚇食係做盤，因為喺上到咧，佢以前用木盤噶嘛， 係 即係用啲木盤喺山頭嗰度咧，就煮好啲豬肉，炆好啲豬肉，咁煲埋飯，咁就喺山頭嗰度食，咁啊叫食山頭。但係呢種咁嘅傳統咧，到咗今時今日啦。就其實咧，就得翻個名嘅啫。因為點解咧？唔需要咁做啦，係咪啊？即係來回，而且香港啲郊野公園啲路咧四通八達，好容易就去到去拜山，除非有啲好撩楞噶啦。所以咧，食山頭而家其實意思即係話咧，拜完山啦，一班子孫夜晚再齊頭食飯， 係即係叫聚埋一齊食山飯啦。 都係食太公嘅，太公有精常，有基金流落嚟噶嘛。咁就喺呢一刻日頭就拜太公，晚黑就食山頭，就喺茶樓度食咁樣咯。但係咁，我嘅考察，如果全香港嘅圍村，仍然保持喺嗰個山嶺。郊野入面开灶做饭食山头呢大约有四个太公。四个太公。咁当中呢就以平山姓邓嘅为多。佢哋好嘢佢哋仍然能够保持到呢一种咁嘅传统风俗。而且佢哋亦乐之不倦。即係我会问佢喂怕唔怕即係时代改变啦。这个传统没做法不会继续下去而且那些父老都很喜欢的很开心的虽然似乎吃不完那么多但打包回家就这样咯。那他就譬如说他拜山在哪里拜呢龙鼓滩 大帽山嘅山頂。 嗯，哇，都好誇張喎！雖然你話而家交通四通八達啫，但上到去都唔簡單嘅喎。 唔簡單㗎，因為咧，就算所謂四通八達啦，佢入到去，譬如坐架車去到一段路落車，仲要行多半個鐘先去到個太空山。咁，個太空山四嘢都係山嚟嘅，真係。係。咁一般嚟講咧，佢哋打盤咧個傳統咧。就是會在啲溪水一邊，跟住有水洗鍋啊、煮嘢先得噶嘛，所以佢通常咧就會都即係擺咗咁多年喺公山啦，都知道邊啲地方有溪水噶啦，咁，就喺嗰啲位嗰度咧就做做，係啦，因為嗰啲太公山係。喂，分分鐘係二三百年嘅，即係話咧，佢哋呢個動作咧係循環咗二三百年， 即係好多代 一路落嚟，係啦，咁啦，咁所以都好難得嘅，啊，真係仍然保留住喺個山度煮飯。咁我哋譬如我呢啲山保人外邊嘅人，即係八卦嘅，咁去睇佢哋點做嘢，咁啊，佢哋有所謂嘅客票啊，客人嘅票，因為點解咧？你咁有幾多人拜山？佢哋要預計到要煮幾多飯，個數量要煮幾多噶嘛，所以佢去到嘅時候咧，佢要登記，啊，今日要做幾多啦，咁啊每人俾張市民俾張紙仔嘅叫票啦， 好似一張飯飛 啦，又派張票俾你，咁佢會計數，哦，今日咧有五十人、六十人咁樣，咁一般嚟講咧，一個盤佢預大約係八個到啦，八個啊，八個，咁啊八個人一盤，咁到時咧你就好啦。嗰邊就拜山，呢邊就開始做盤噶，係啊，做盤噶啦，時間啱啱好噶，拜完山坐到咁上下，中午時分咁咪食飯噶啦，食飯嘅時候咧，咁啊自己識坐噶啦，幾個人圍住一齊坐喺度，咁啊坐喺度咧，自自然然嗰啲工作人員咧。即係都係嗰啲村民啦，打好盤就會將嗰個盤擺喺你嗰幾個人中間，咁你自己食得㗎啦，係啊，食啦，好啦。食完之後咧，咁啊有得有樣嘢好得意喎，佢同我講叫做雷公茶，雷公茶咩嚟咧咁樣？其實嗰個鍋燒紅咗，咪有啲飯焦嘅，我嚟煲茶，喳聲，跟住用嗰啲飯焦茶嚟飲，食完我嚟燒製，佢就坐喺嗰下喳一聲好響。佢就叫雷公茶，就系咁样嚟嘅，即系有啲咁嘅嘢咯。 几得意啊！即系有机会都唔知可唔可以跟佢见识下咧。 佢哋欢迎嘅， 真系可以噶。 欢迎嘅系啊，咁当然啦，你梗系要识人啦，你要知佢嘅时间，知佢嘅地点， 系 自己去啦。佢冇车安排俾你噶， 你自己跟住啦。 去噶系啊，佢哋譬如话拜山，佢哋唔会话喺下边俾架车你。大族嗰啲梗会啦，即系好大嗰啲梗有啦。但系有啲细啲太公咧，佢会即系话俾你听几多点钟。在个太空山嗰个集合，咁个太空山喺边度咧？你唔去捉人，你根本唔会知噶，吓佢只系话啊，大帽山个太空山集合，大帽山你去揾啦， 所以都唔系咁容易啊。 系啊， 好啦，今朝早同佳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直播室入面呢就有阿忠哥未返啦，就有白拳头小白同埋欧喺度。 小白可以讲下呢一个啊，咁啊啱啱睇到新聞呢就有又係嗰啲不良嗰啲健身室啊，咁又屈啲客人俾钱喎，咁样。咁呢啲事件呢其实都听过好多次㗎啦，咁但係今次呢就再新啲啦，咁直情呢有啲大隻嗰啲健身教练啊或者职员啦、啊、夹住啲叫做客人啦、去提款机嗰度揿钱喎，直情咁啊！海关就话啦，同打劫基本上冇分别嘅，咁样咁你海关亦都录得啦，即系首九个月啊，录得135宗不良健身室中心嘅投诉啊， 都唔少添。 咁入边咧，可能有两三句对白咧，其实都会邀中你啦，而你就命中嘅要害，而你会乖乖攞张卡出嚟俾钱，包括乜嘢啦？嗱，你听到以下嘅说话，可能即系我讲三机旁边系你啊，可能是有啲伤感嘅，但是你亦都要顶得住，或者要找翻啲咧合法合规嘅健身室，包括咩说话咧？你身体唔系几好、啊， 吓、 你身形好似争啲，系咪仲未有女朋友啊？或者调翻转头，你身形好似真系麻麻地，应该未拍拖系咪啊，小姐？咁你呢一句咧，其实 直直入到啲 single person 啊，即係單身人士嘅心坎嘅。我同你啊有家室啫，咁但你即係未有另一半嘅，可能都會覺得係咪外表嘅問題，我揾唔到另一半。 堅持住自己話咩咧？我睇內涵嘅， 係可以。 外表真係太膚淺啦。 可以，你可以係哈哈佛。大学毕业系咪先？我有四个硕士学位，咁佢好劲嘅。咁但系系咪睇外表？可能都系睇外表嘅，即系我完全冇否定外表啊吓。首先，不过你真系头先都讲过，你要揾啲合法合规，即系唔系不良营销嘅一啲健身室啦。咁仲有一句嘅，嗱呢句咧就冇咁 mean 嘅，但系咧亦都系为你健康着想嘅，看似就系、是、啊你条腰。好似歪歪地， 嗯， 因为今时今日咧，其实好多健身室咧， 睇医生最好噶啦， 系啦，但系有啲健身室咧，佢本身都有啲物理治疗师，同埋有啲脊医背景嘅一啲健身教练咧，去坐镇嘅，咁你突然间听到，哦好，嗱，香港人最简单就系咁，最紧要做一件事，得到三个果效， 系啊， 你又可以健身。又可以做物理治疗， 又可以即系整翻， 又可以整翻贴好，整翻直条腰， 仲有段新嘅姻缘。 系啦，哇，好抵好抵咁样，跟住个 sales 讲得两讲，你又乖乖攞张信用卡出嚟啊！咁啊，千祈唔好啊，要第一啦，即系去做健身咧，就量力而为啦。根据海关统计啦，健身啦、装修啦、雇佣咧，系本港三类咧涉及不良营销嘅行业嚟嘅。咁啊，当中健身咧就首当其冲啦。咁、所以你话作为一个人想大只，想健身，想外靓大大只，咁完全系明白嘅。不过你透过咩渠道啫？ 系啦，同埋记住，其实有阵时好多唔使俾钱咧，都一样可以做到相同嘅效果嘅方法噶。 今日系十月十五日，星期五，农历九月初十，适宜纳采、订盟、开市、交易、迁徙、解除、入学、起机。安藏、开仓、安葬、入殓、会亲友、出货财。 唉，嘥咗！今日我样样都唔使做添。 有人会做噶嘛？今日记入宅、上梁、借土 呢几样，我今日都唔使做。 睇嚟你今日唔使点做嘢、啊。 今日都系。世界洗手日， 我一定会养成良好嘅洗手习惯，预防感染任何类型疾病。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嘅枪击事件，增至最少六人死亡，三十二人受伤。同为穆斯林什叶派政党嘅真主党同阿迈勒运动嘅支持者，当地星期四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罢免正调查旧年贝鲁特港口区大爆炸案嘅法官比塔尔，批评比塔尔受美国指使针对真主党。示威期間有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向人群開槍，軍方向武裝分子藏身的地方開火。真主黨和阿麥勒運動指槍手是來自基督教派右翼政黨黎巴嫩力量的分支，行動目的是令國家陷入衝突，黎巴嫩力量否認。黎巴嫩總統奧恩和總理米卡提表示關切事件，米卡提宣布星期五为全国哀悼日，敦促各方停止冲突，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不要卷入骚乱，又指军队已经在涉事区域作出军事部署。微软宣布将关闭旗下求职社交平台领英在中国的服务，之后将在中国推出一个求职网站，不具备领英的社交功能。微软在声明中表示，在中国市场的新战略是将重点放在帮助中国的专业人士寻找工作，同时协助中国的公司找到合适的职位候选人。声明说，在今年稍后将推出一款面向中国市场新的独立求职应用程式，不包括社交订阅员、分享贴纸或者是文章等功能，将继续与中国企业合作， 帮助他们创造商机。微软又说今次决定和微软为全球劳动力的每一位成员创造经济机会的承诺一致。联合国大会改选产生包括美国在内的18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在选举中，美国在193票中获得168票，得票率在18个当选国家中排第17。18个成员国任期将于出年1月1日开始，为期3年。美国在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在2018年6月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由是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存有偏见以及无法有效保护人权。拜登在今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宣布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和人权理事会重新接触。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啲封路嘅位置啦。喺深水埗嘅南昌街同埋医局街交界啦，因为有水管急收，南昌街同埋医局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啦需要封闭。咁喺青山公路葵涌段，因为有塔树嘅关系，青山公路同埋长坑路交界嘅行车线啦封闭咗。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就系不能够由青山公路咧转入去长坑路噶。咁至于沙头角嘅连麻坑路，因为有山泥倾泻啦。连麻坑路来回方向介乎淡水坑村至到连麻坑村的一段禁区围网路段是封了，现在揸车朋友和行人都不能够行这一段路前往沙头角的。较早前石硖尾的龙珠街水管急收就做完了，龙珠街去大坑东道方向跟着南山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爱自己，所以不能爱你。 好爱一个人，但可不可以冇咗自我呢？ Joyce 呢首歌嘅答案系唔可以嘅，即使爱人，亦都唔可以屈就自己、委屈自己。作曲徐佩欣，填词汪文，编曲监制何炳顺。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郑欣宜《最难行的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李志刚啊，其实他份人冇乜嘢嘅，几好噶。如果你讲错少少嘢咧，佢会笑你，其实都 OK 嘅，佢系想教你啫嘛。你或者劝佢用嗰啲嘢咧，佢廿年后先用咧，就话系新嘢。其实佢个人系 OK 噶。 我喺度噶，你可以对住我讲噶。 我咪就系对住你讲咯，系朋友先咁讲噶。所以每个礼拜我都翻嚟同你做节目咯。所以 I love you 咯。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美健康康。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在今个星期的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呢，其实我真的都想，虽然即新闻都出了很多了，都想讲一下 Sarah。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即 Sarah 呢，在我们香港人心目中呢，其实是即一个很好的运动员，很值得呢就是大家尊敬的运动员。大家也都很有即一个很有心呢，就是想知道他之后的去向。 是。 咁他自己就话都有，而家首先专注返学业先啦，咁而家即休息期间，咁亦都呢就是睇下他嚟緊会偏个方向啦。 嗯。 会唔会成为一个教练呢？ 是。 因为如果他成为教练呢，肯定是一件事嚟㗎、即是他训练出嚟嘅后一辈嘅香港嘅单车选手呢，我哋都，如果你问我，我自己期待㗎。 是啊。 即是有一个冠军级人马去到训练出嚟呢，永远我都会觉得呢 个 需 要 很多心得。 是啊是啊。 即是正如斯丹教皇马咋嘛。斯丹教皇马你一定觉得是点㗎。佢见到啲球员踢射波射得唔好嘅，射罚球差嘅。佢可以落去射，佢可以教佢哋点射， 系不 可以将一啲 人各有志。有阵时我睇翻佢咧，佢而家读紧就系呢个浸大嘅创意及专业写作文学士四年级嘅， 吓， 即系佢又想做啲文化创作维度嘅嘢。 佢有啊，佢有出书嗰啲， 系啊，咁 自己。 我喺度谂紧，佢会做 slash 咧，即系加埋好兴，即系斜杠嘅，斜杠族啦，即系可能头先小白都话啊，会唔会教车？可能佢又会教车，又会教班，教人写作， 其实又唔 出奇，做网络小说作家。因为咧，其实每一样嘢咧，做到一个地步咧，你真系会闷嘅。依家好多时候，都讲紧 second career path 啦，即系譬如早十年、廿年做电台嘅，做完电台咁咪转换轨道咯，咪做第二样嘢咯，即系做金融又好，做写作又好，你唔需要一份工。打幾十萬年， 係啊，其實有好多即係譬如新聞界嘅朋友做完新聞之後，其實佢哋都係做 PR 㗎。 係啊，即係有好多創作嘅維度咯。啊，我幾欣喜咧，李慧思，因為佢之前咧已經有讀過神學㗎啦嘛。咁佢有講過話自己想寫啲關於宗教信仰同埋心靈慰藉嘅書啦。 嗯， 其實我覺得好強大個能量。點解呢？即係譬如佢上次玩完呢個東京奧運之後咧，佢嗰個笑笑口咧，同埋嗰種輕鬆咧。我觉得有一个心灵的慰藉，因为他讲过一句金句，我印象之中大意啊，大概就是说，喂，其实呢人呢最应该就是拥抱返自己。 嗯。 喂，我觉得这个喂好啱啊，你自己唔锡自己呢，冇人会锡你㗎。 对啊，你自己都唔锡自己，你啲嘢点会做得好 咗。对啊，跟住佢又好幽默咁样讲啦，咁样记者话，喂 ,Sarah, 四年之后见唔见到你啊，跟住佢话，哦，你听日都见到我。咁我觉得呢个就係云淡风轻囉。即係你有阵时譬如我哋访问啲歌手又好，演员或升级影帝影后又好。佢嗰個出嚟嗰個氣派同埋雲淡風輕，你覺得哇，佢又進入咗另一個境界咯。當進入咗另一個境界嘅人咧，去將佢嘅心靈咧，去傾倒翻或者願意寫翻出嚟俾你聽，佢個心路歷程咧，絕對係一個貴寶嚟。 係啊，人咧都係中意向一啲好嘅事情咧，去到偷下師又好，學習下都好。 係啊， 咁如果 Sarah 行出嚟嘅，咁佢亦都係一個好高正能量嘅運動員啦。 係啊， 咁亦都希望佢可以即係帶俾我哋香港更加多。 正能量嘅一方面嘅嘢，咁啊最好啦吓。 冇错冇错。 咁啊，除咗 Sarah 之外咧，都有啲即系厉害嘅。咁啊，讲紧呢一个咧就是、世界杯外围赛啊。 嗯嗯。 丹麦啊真系好嘢，丹麦咧系完美啊， 系 完美跻身决赛周。 哇！ 因为佢咧系八战全胜啊、嗯，全胜，即系佢唔系有和波，佢赢晒。 系啊。 咁你谂下，佢就系用呢个八战全胜去晋身呢个世界杯决赛周，其实系一个好好难得嘅一样嘢。我哋成日见到有好多，譬如欧洲列强啊。德國啊，英國啊咁樣，永遠咧都係爭咁啲、爭咁啲嘅感覺嘅。咁、但係估唔到，竟然間丹麥咧就做到呢個八戰全勝， 好厲害啊！ 好厲害！ 外圍賽入邊，不過你話亞洲區入邊咧，即係日本都攀回一城， 係 都上一場都二比一贏翻澳洲。 係 我嗰場 好彩啊， 好認真睇，好認真睇嗰場真係，我幾驚即係阿濕布一保唔到啊！保唔到自己咩啊？自己嘅主帅地位啊，真系 佢呼声好高啊， 呼声走啊嘛， 落台嘅呼声好高啊。 其实你成手都好牌啦，真、今次有咩咁多外流嘅球员，其实都真系有帮到日本队。 就算佢揾翻 J League 本身本土踢波嘅朋友咧，嗰啲球员其实都系真系顶级嘅球员嚟噶啦。 不过要讲翻一句公道说话，其实沙地阿拉伯咧，原来今年系好劲嘅，只不过即系可能我哋做本港媒体未必认识。喂，沙地阿拉伯几劲啊？因为即系沙地咧赢咗日本之后咧。咁啊，日本媒体梗系炮轰，哇！日本队踢得差，调翻转头，其实紧接嘅赛事佢都赢咗国家队嘅、 嗯， 即系赢咗国足嘅中国队嘅。咁、你会见到，即系唔系话中国嘅实力都系弱嘅，你始终都有好多外流球员同埋中超其实都进步好多咯。咁、你见到沙利亚拉伯真系，即系可能真系有钱有品位啦，即系佢又有。又田又有剩咁樣產油國，可能就再俾多啲時間或者心機去叫做培訓佢哋嘅青訓隊，令到佢哋嘅足球啦，國家嘅足球咧越踢越好啦。喂，講開呢一個咧，其實小白你都講咗個癥結所在，就係話喂丹麥越踢越好，但係更加多球員咧，其實去咗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國家咧踢翻佢哋國家隊，所以咧英超方面咧好 sweet 喎。咁啊一陣間又會進行啦，即係好似兩個鐘頭之後就進行呢個巴西主場對烏拉圭啦，最後一場嘅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喺南美方面啦嘅賽事啦，咁啊踢到英國時間應該凌晨一點半咧先踢完。 其實焦點都喺尼馬身上， 係咯，嗰啲球員， 因為尼馬都有即係講過，公開講過就係話會唔會係。最后一届咧，咁样呢个世界杯， 系啊，咁啊，嗱，究竟依家都仲系外围赛嘅阶段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到世界杯，梗系密锣紧鼓啦。你可以买定薯片嘅，记得唔好有效日期啦。你嗰啲薯片，因为过期啊，麻鬼烦。不过即系讲开咧，就系话曼城咧、曼联咧、利物浦咧、车路士同埋列斯联咧，分别咧用咗六位数字英镑嘅费用咧，租用咗私人嘅包机咧。接載翻咧自己嘅球隊咧，一共十個叫做球員咧，盡快歸隊。 嗯、 因為嚟緊禮拜六日咧，英超又繼續再踢。 係啊， 其實停咗好耐， 成班正選唔見曬。 係啊係啊係啊！ 你出場名單全部都係窿，跟住唯有咧就係揾啲後備球員，但又唔係深水嘅。係 啦、啊，咁樣你都知 排唔到陣啊。 係啊，英超啊正戰火重燃啦，唔止英超嘅，其實今晚已經喺歐洲頂級嘅賽事咧，講緊巴黎聖日耳門咧已經對狂热啦，咁啊已经开波，咁啊德乙方面啊或者德甲咧都依然有波踢啦，咁呢啲都系要留意之列嘅咁样。不过有阵时咧，小华都可以同你倾下呢个。喂，球员嘅生命咧真系好短暂。讲讲短暂咧，34岁咧前法国中场咧。拿斯尼咧就叫做已经退咗役啦，但你会睇到新闻照片咧，拿斯尼肥过我同你咯，即系球员咧嘅年代佢咪好大隻嘅，或者瘦瘦削削嘅，你睇拿斯尼咧就真系唔掂，但系咧反而咧 中央肥胖噶咯开始， 系啊，反而43岁嘅杜奥巴咧钢条身形， 杜奥巴真系 keep 得好好啊， 系啊，正所谓杜奥巴。怎么去捕捉他系咪先？你真系捕捉唔到杜奥巴，但你会见到咧呢一名咧，即系前车路士嘅球员咧，拿斯尼咧，即系肥到胀爆。 系啊， 即系所以 要真系要 keep 啊，要 keep 啊。 即系我哋咧香港联赛咧，咪有啲曾经嘅名宿嘅，譬如李健和和哥啦、郑少聪啦、邱健威啦、邱仔啦，咁佢咪讲波嘅，即系偶尔我哋都会撞到啦，即系同一个电视台，佢话喂，哇，即系 keep 得好好喎、咁样， 系啊， 因为佢哋要上镜啊嘛， 系啊， 但系佢有讲咧话，喂，如果唔讲波啊，我唔 keep 啊，又系饮啤酒啊，咁样，即系有时咧，即系你 keep 球员咧，因为年少嘅时候咧，即系个运动量好多， 嗯， 一停咗落嚟咧。 你个运动量咧，你配合唔翻旧时僆仔嘅时候， 就 跑咁多圈啊，做咁多， 就唯有喺膳食嗰度，其实都要真系着一着笔啊。 系啊， 如果唔系搞唔掂， 即系搞到即系纳斯尼咧挺着大肚腩傻笑、啊。咁、啊、法新社有张照片都话沦为咧球迷们嘅笑柄。 系啊，不过都睇一个运动员佢自己即系之后佢嘅路佢想点行嘅。咁如果你话我哋旁观者，梗系望下啊，到底佢发福同唔同佢嘅即系个生活系有关，佢意志亦都有关嘅。 意志力都好紧要， 意志力真系好紧要。 你行山，你行山就一定知道，永远咧行上去嘅时候咧好辛苦，但系落山嘅时候咧觉得好快噶嘛，即系觉得啲时间，即系挨过咗最辛苦嗰段咧 ，suppose 系会轻松嘅， 梗系， 但 系 你要过到咯， 过到， 你要过到咯。喂，睇到纳斯尼咧，我都想礼拜六日咧入翻健身室推翻几组先。唔掂，我都惊步喺后尘。佢34岁啫，我同你都大过佢啦。我35岁啊，35岁定三？ 好彩我哋 keep 好过佢啫。 36岁啫，36岁啫，系咯。你唔好讲岁数啦。咁总之，喂，我哋 keep 得好过佢啊，真系要 keep 佢呢个拿斯嚟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本地联赛啦，或者本地嘅赛事啊，无论篮球啊、足球好啦，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啦。咁啊，体育嘅项目睇下人哋努力咧，自己都想跑个圈，有啲汗水流。记得流汗水好啦，唔好流血水啊！好好保护自己身体啊！ 嘿，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要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嘿，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准，不过看得见。负重感知，快要太困难。除个飞，看冷水畅谈。当满分、十分、七分限夹，半截就试验吧。别太冲住，但你太难。你要写信，但我步步紧慢。快攻要通，慢跑越迷越要探测。So stay, so stay， 在自己资料被。答对线有那些转变，气氛乱点，语调茫然一点。Hey， 你别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10:51，听过有施康桥嘅 Stay， 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2%。早晨， 早晨咧。 今朝早咧，想同钟哥同埋阿 O 讲下捐血。你哋系咪恒常捐血者？ 唔系 。 好坦白地讲啊， 怕唔怕捐血先？ 唔怕，我捐过， 系， 但系不是恒常， 系， 好间疏， 因为懒系咪咧？通常都 系咯，搵唔到个车或者搵唔到个地点咯， 即系要特登去，你觉得煞有介事咁样？ 呢个系其一啦，即系都系懒居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 系、 是，哎呀，自己经常啊，觉得自己身体唔系咁好啊，即系我自己都成日见攰啊嘛。咁我呢个咁嘅状态，我应唔应该捐血？ 踎低起身 又肩头晕啊嘛。咁我嗱又即系成日都觉得喂个人都有啲虚啊，即 系 虚啊。都未知去到虧， 你捐一捐嘅時候，直頭攣低咗。 我又唔驚我自己攣低，我驚我捐出嚟嘅人未必幫到人啊。 哦，咁攰應該啲血都未必差 嘅，啲血都攰啲啊，啲行得慢啲，行得慢少少。 虛血啊嘛，咁啊即係唔想害人啊嘛。 咁你快啲養翻好自己身子，再去捐血啦。 係啊， 咁我咧嗱，我肌肉澎湃啦，我估你都應該。好壮健啦、 啊！我有阵时会经过咧，得闲有一两个钟，我真系会捐嘅。 系， 我就系咁无聊噶咋。但系咧试过有一次咧，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做夜晚黑节目啊、真系差啲噶个体能。 系， 咁你入去捐咧，佢好似多一刀你手指定还是 check check 你先？ 系啊系啊。 佢觉得你唔适合咧，佢叫你翻屋企嘅。 系， 佢唔会夹硬叫你。 你有试过俾人打 车啊？有啊， 系 啊。 咁你有冇问佢咩事啊？ 哦， 你 check 到啲咩啊？ 冇啊，冇 check 到咩噶。佢单纯话，哦，可能你真系唔系好适合捐呢、啊、一排，可能见到你嘅乜数系 指数 啲，咁你不如养好个身体先啦、啊。佢真系有咁样讲， 几惊佢话诶，你不如阿先生你瞓低啊，我捐翻一包俾你，即刻捐翻包， 输翻 俾你。 我都中意啊，帮下人啊嘛，即系唔系贪嗰包饼干同埋嗰包纸包饮品啊？ 唔系，但系嗰包饼干同嗰包饮品好紧要噶， 系咪啊？ 系啊，真系好紧要， 俾你回一回气啊！ 心灵慰藉啊，系啊， 定一定神， 定一有嘢食，定一定神啊嘛。 我都记得我第一次咧，就系嗰阵时读中学， 咁 学校啦，系啊，咁佢哋会即系红十字会就会嚟到学校喺礼堂啦，咁啊大家其实会惊嘅，因为第一次唔知道个感觉系点，但系亦都即系觉得啊可以帮到人都应该要试嘅，同埋就系可以走一堂啊嘛，系即系落去 呢个先系重点， 系啦，又排队啊，跟住又等啊，跟住又话哎呀我啲血流得好慢啊，咁样，梗系倾偈啦，系啊，梗 系 倾偈啦。 唔系做咩啊？ 验证到你，你又话细个唔讲嘢，细个唔讲嘢。 唔系咁，你捐血嗰时冇嘢做嘛？上堂唔倾偈啊？ 咪再细个啲唔讲嘢啊？ 系再细个啲真系唔讲嘢。我个老师话同我妈讲话，唔觉得我翻咗学噶，因为好静啊，系啊， 静好 静。系题外话，系啦。咁嗰次咧就系即系读中学就系第一次捐血啦。咁捐完之后咧就发现哦，真系唔痛，即系冇乜特别嘅感觉嘅，系啦。咁啊，你一路即系佢俾一嚿好似棉花定系波波咁样嘅嘢，你就一路揸住咧咁。等啲血可以即系行得快啲，咁啊快啲搞掂成个过程啦，咁 样。佢又俾你咁样喺手度捽， 系啊揸下揸下咁样。 但我个朋友咧太快啊，个护士叫喂太快得滞， 冇咁激动， 又唔切，因为佢有个输血管咁样嘟嘟嘟嘟嘟噶嘛。咁但系咧佢嗰嘟嘟嘟嘟嘟咁样就快得太紧要， 咁咪好咯，即系佢个心脏好咯， 惊佢太快有事，系咪啊？佢即系佢以为嗰个摇摆嘅动作咧好快，所以咧依家唔使自己只手制喐噶。佢有个自己喐嘅嘢，你将只手放喺嗰度，佢就自己喺度自然做一啲 movement 就可以。 哦，系咁样， 即系唔使再做嗰啲揸实旧嘢咁样。好似啊吓，好似啫，我都好耐冇去捐啦，系时候要捐一捐。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之后咧有一次拍拖咧，未拍拖嗰阵时，跟住嗰个男仔咧。第一个约会佢唔系约你睇戏食饭，而系去咗捐血咯。呢个我真系记咗咁耐啊！ 即系佢追求你嘅过程。 系啦，第一个活动即系佢想约你出街啦咁样。咁佢唔系约你食饭。咁当然啦，你捐完血都要食饭嘅。但系佢嗰个活动咧就唔系睇戏或者行公园或者乜嘢，就系、是、我哋沙田区咁样啦。沙田区有个 捐血站啊嘛， 不如我哋去捐血咯咁样。 阿 Kitty， 我好中意你噶，不如我哋一齐捐血 啦。 佢呢个好扮嘢啊，钟哥你点睇啊？ 反感啊， 直头 系反感啊， 反感啊， 唔系，但系 唔系啊，好危险啊，即系咁多嘢做， 唔系即系你撞着嗰日，如果阿 Kitty 好人好姐就话咗，如果撞着嗰个月。 即係嗰幾日佢冇乜血嘅時候咧，突然間我都唔夠啦，大佬呢幾日你叫 我諗翻會唔會佢想測試我，即係睇下我人好唔好，有冇善心，即係肯唔肯去幫人，即係會唔會見到啲血我都暈㗎 咁 嗰啲咧？ 好似身不了情咁樣啦，即係又問不如我哋今日去試下喂啲流浪狗啊， 咁呢 個 OK 喎， 係咪先？ 或者做下義工啊， 係啊， 或者 一齊做義工， 咁咧做義工就唔偽善咧。捐血点解做义工就唔危险，捐血就唔得咧？你真系啊！ 呢、這个举措好扮嘢咧，咁啊第一次约会， 系啊 ，first dating， 系 捐你真系觉得冇问题？ 我觉得搞笑咯，所以我咪而家分享咯。 唔系而家分手添啦，点知分手 有冇去到先？ 咩？我有，我有捐 到， 有捐到。 捐完血之后做乜嘢啊？ 咪食饭咯。 食咩饭啊？豬紅粥啦，梗 係即係嗰啲補翻身 嘅，補翻 身嘅，補翻身嘅。 講笑咧， 唔係咁，但係捐血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啦，即係幫人啊。咁樣點解咁樣講起咧？因為尋日咧見到好多復仇者聯盟啊、星球大戰啊嘅一啲角色嘅朋友仔咧聚首一堂，原來咧佢哋就係一班有心嘅市民啦。咁啊，呼籲大家咧去到恆常捐血嘅。咁佢哋呢班有心人咧就喺尋日14號嗰時發起咗叫做騎士捐血日啊，咁啊号召咗咧23个啲铁骑车队，一共80个不同嘅团体同埋市民咧一齐去到捐血。咁啊，我谂佢哋嗰个意思就话捐血其实帮到人啦，即系可以即系拯救人添啊，直头系即系夸张啲咁讲。咁所以咧，佢哋就全部咧化身做呢一个嘅超级英雄，即系话啊，你哋去捐血咧，你哋都系英雄嚟嘅咁样。咁啊，令到即系大家有一个嘅关注喺度啦。好似头先咁讲，即系我哋唔系。唔想去捐，或者我哋捐唔到，而係有時咧你會懶啊，即係覺得啊特登去咁樣，或者喺邊度咁，所以咧都好需要即係好多呢啲流動捐血車啊，或者呢一啲有心嘅市民咧去提下你，喂你有一排冇捐咯，因為其實一年咧即係男士同女士咧都有一個即係可以捐嘅次數咁，我唔記得咗係3次4次，即係女士就少啲嘅，少一兩次嘅，男士就可能可以多啲嘅一年裏邊，咁其實你一年都可以幫到幾次手噶嘛，咁但可能你會工作好。忙啊，或者点样就唔记得咗。咁啊，呢班有心人士咧，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好多嘅装扮出嚟咧，引人哋注目，同埋佢会叫翻自己一啲群体，即系譬如头先话一班电单车骑士啊，系啦，咁样佢哋本身都已经系志趣相投噶啦，就将呢一样好嘅事情咧，就喂，我哋一齐做啦，咁样系。 不过的而且确啊，近呢两年嘅疫情咧。是令到好多人卻步嘅真嘅，咁、但係而家即係趁住啊，即係叫做即係緩和翻少少喺香港啊，去緩翻少少嘅時候，即係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做翻平時。做翻嘅有愛心的活動啊，試下去捐血嘅。 係啊，同埋我哋其實之前港台咧，連續都有幾年係喺電視部嗰邊有搞到呢、這個 企業搞咧，其實 世界捐血日啊嘛，係啊， 一啲員工都好想傾偈啊嘛， 即係瞓喺張床攤喺度嗰度。 企業嗰、那個叫做。供給血量嘅比率好高㗎、即係一間大企業做呢 咁多人 自己single 就咁走入去捐啦。係一個人捐得幾多少一間企業可能400個員工咁佢有200個人捐你都有200個人啦。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幫幫手啦好多時都會聽到一啲呼籲嘅。咁啊大家助人為快樂之本嚟到8點啦。 關切通過台灣紅十字組織向事故罹難嘅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伤者同遇难同胞亲属表示诚挚慰问。高雄市一座大厦寻日发生大火，最少46人死亡，41人受伤。台湾传媒报道，今次系继1995年台中惠尔康餐厅大火之后，台湾死伤第二多嘅单一建筑物火灾，亦系高雄史上最严重火灾。市长陈其迈话，会针对冇管理委员会嘅老旧大楼，强化监督力度。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5点，升23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英镑10.636，瑞士法郎8.422，澳元5.769，加元6.287，新西兰元5.476，欧元9.02。每百日元对港元6.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85美元，卖出1,796.5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 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亚皆路街。亚皆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深水埗的南昌街医局街交界由于有水管急收，南昌街医局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就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青山公路的葵涌段由于较早前有塌树，青山公路长坑路交界的行车线就封闭，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车辆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沙头角的连麻坑路都是受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连麻坑路来回方向介乎淡水坑村至到连麻坑村的禁区围网一段需要封闭的，驾驶人士和行人都不能够经这一段路去回沙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系一位2019年出道嘅男歌手 Givion。今年26岁，来自美国加州，最出名是和 Drake 的合作。 We've been done long before it all began, still can't give it up. Lead me on, but leave before the morning comes. Even though it's what we want, can't keep this up long. But 2020年凭着同加拿大歌手 Drake 合作过一首 Chicago Freestyle 都为人所熟悉，今年有自己的新歌 Givion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有这一首新作 For Tonigh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分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喂，早晨啊，三位，星期五愉快啦，终于都可以讲呢句说话啦。 系啊，咁啊，见到咧，即系隔晚美股都做得几好啊，特别系咧美国大型嘅金融机构咧放榜，全部都好劲，咁啊，有啲咧甚或乎上一季咧多赚咗六成，咁啊，详细方面嘅消息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啦，包括美股个市以至今日港股开局，你会点分析呢？ 好，咁啊，嗱，先讲下美股同三大指数，再讲港股，但系有啲咩行业要留意，亦都有啲咩行业要小心咁样啦吓。首先讲下外围先，嗱，首先大家就咁看到个三大指数，哇，冚冚声升翻晒上嚟，瞓醒觉会望到，唔系，其实咧瞓觉之前都望到噶啦，都已经系。咁啊，三大指数升系咩原因呢？头先阿欧都讲咗一个重要嘅理由。包括第一樣嘢就是、大家都會憧憬咧，就係 S&P 500指數嘅成分股咧，喺今個季度咧嘅業績咧都會係幾好嘅。咁再加埋其實已經出咗業績嘅公司咧，都比市場預期咧係為之好嘅。United Health 啦，即係美銀啦，即係 Bank of America 啦，呢只係股神同埋佢呢一個長期老拍檔咧，芒格咧嘅愛股嚟㗎嚇。咁啊，即係比預期好，咁係咩概念咧？咪就係小學生考試嗰啲概念啦，啊，即係估佢考幾多分咧，唔緊要，總之最後就係比預期嗰個好啲咧，其實就係好噶啦，就係利好股市噶啦。估物論嗰個分數幾多都好，不過咁真係睇翻今年而家已經睇咗業績，又或者係嚟緊，大家都會估計美國企業咧喺即係今個季度嘅業績表現咧，都會比市場預期好一啲嘅。雖然咧就講話啊，其實啊變種病毒咁，但係有好多行業咧，甚至乎有啲公司咧喺即係呢一個勞工成本嘅價格上升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業績增長都仍然都好勁，咁所以而家都會帶動翻成個美股嘅氣氛啦，即係個債息就落翻啲啦，咁啊當然咁啊債息落咧，咁啊有少少利好科技股嘅氣氛嘅。咁講緊道指S&P 500指數同埋呢一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咧，其實而家距離佢哋自己嘅歷史高位咧，講緊分別係頭嗰兩個係2%到，咁而 NASDAQ 咧都係距離4%啫。咁即係話其實簡單啲一句咧，即係之前嘅一個嘅回落咧，連調整都清唔上，即係只不過輕微咧就跌翻啲啲，咁而家咧又彈翻上去啦，都反映得到其實市場氣氛都幾好。咁我諗咁啦，其實即係再簡單同直接了當啲咧，就即係其實資金咁多。跟住咧，全球量化寬鬆嘅後遺症咪就係、是，即係錢係追逐住啲有限嘅資產，咁啊唔好講即係呢啲咁實在，望得到、見得到嘅企業啦，甚至乎啲虛擬貨幣都打翻曬上去啦、好啦，咁啊翻翻嚟講香港咧，咁啊真係要提兩件事嘅嚇，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留意到咧？就係、是、過去我都曾經講過就啊，即係呢個中美關係呢樣運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對於啲喺海外上市嘅企業咧，特別係咧可能。会系涉及好多个人嘅信息啊，隐私，即系私隐啊，咁样咧都可能会系即系受到内地监管机构关注啦。咁啊，即系话好未完啦。咁咧，即系 嗰两间券行啦，系啊，跌咗 系啦，就关注两间咧就喺美国上市嘅券商股啦。其实呢个咁嘅情况咧，我自己都提出过警告噶啦。咁啊，两间啦吓，老虎证券同埋富途证券咧，咁啊，因为咧呢一个即系个人信息保护法嘅关系咧，尋日美股咪勁升嘅，不過呢兩隻咧就跌到即係反艇嗰只啦嚇，即係兩隻都分別跌1.5%同20%，咁所以咧都反映得到其實政策嘅關注咧嚇，會係對於個別嘅股份咧係可能帶嚟一個翻天覆地嘅變化。咁啊，仲有一個都真係要留意嘅就係啲教育嘅行業啦。咁因為咧之前大家都知啦，唔準補習，即係咧。即係唔可以咁辛苦讀書咁啊，鼓勵一下啲即係年輕嘅夫婦生育嗰啲咁樣咧。咁而家點樣咧？有少少變化，就係話因為國務院咧就講咗咧要全國咧落實推動呢個職業嘅教育啊。咁喺2025年之前咧，簡單啲講啦，就係職業嘅本科招生嘅規模咧要達至唔低過高等教育。咁即係話鼓勵多啲嘅即係話年輕人啦、即係除咗你話啊，即係讀書叻可以 讀一啲高等院校啫。咁就算咧啊，讀書冇咁叻嗰啲咧，都可以咧，即係由學有所成一門手藝咁簡單啲講咁嘅概念啦。咁就點啦？因為咧之前所有啲教育股全部跌曬落嚟，咁而家咧就係做職業教育嗰啲咧喺即係日前，因為我哋又放咗一日打風假又重陽節啦嚇，咁啊見到即係都內地嗰啲都因為呢個消息都勁盛，所以咧今日咧如果你話一啲職業教育嘅股份咧，咁我諗都可以睺下短線嘅一個操作咯。 明白曬 Dicky。 嗱，我想問一問另一樣啊 ，Dicky 嘅關於一啲咧遊戲股板塊，即係嗰啲同油啊、石油有關啊、啲天然氣嗰啲咧。我好少睇呢啲嘅，点解呢？因为我永远睇唔通透嘅，明明佢话升，咁佢又唔升；明明佢话跌，佢又反而升。即系总之睇香港嘅油价咧，成日反映唔到出嚟噶嘛，所以唔知点睇嘅。嗱，咁而家暂时睇咧，有报章报道咧，咁佢就话：喂，唔系，而家啲油价应该从高处回咗少少。咁但系咧，我又睇唔到有啲咩任何嘅举动，或者啲油啊会平翻啲，又冇。其实而家咁样睇，油气股应该用咩角度去睇咧？ 好。首先答阿鐘哥嘅問題先，阿鐘哥第一個話：，喂，講個遊戲股咧，咁我咧就諗起有啲咩遊戲咧、最近係玩得特別熾熱嘅咧，咁我就真係諗起嗰啲魷魚相關嗰啲遊戲啫。 魷魚遊戲 嗰啲咧， 魷魚遊戲啊， 諗唔起啦。啊，原來咧就唔係手機遊戲，又係鐘哥話咧係石油氣嗰啲遊戲。好啦，咁啊頭先亦都阿鐘哥講到咧，就話即係講到啲石油天然氣，即係啲都真係遊戲啦嚇。真係好難睇啊，嗬，係嘛？即係平時見到油站個價格只升不跌㗎嘛，係嘛？即係人哋跌，我最記得㗎啦。當其時咧，我哋都有講過，即係當商品期貨出現一個異象跌到負值咧，我哋入油都冇減， 我冇減到㗎嘛。 咁咪就係啦，冇減乜滯㗎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怎睇個油站個報價咧，就睇唔到呢啲嘢嘅。咁嗱，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純粹講即係呢一個。即國際油價表現，即我哋平時講即布蘭特嘅期油啦、紐約期油啦，兩個嘅表現啦，以至到即全球通脹嘅預期啦。咁甚至乎，如果你話睇內地嗰三桶油咧，咁仲要睇埋即話第一內地實現嘅油價表現啦。第二咧就係話佢哋亦都唔係淨係做上游勘探開採嘅，佢哋亦都會做即下游，即簡單啲講一啲成品油業務，譬如話你去油站入油咁樣啦。咁反而咧，如果你話睇呢幾桶油咧，即三桶油咧喺香港上市嘅咧，最簡單就睇下第一。佢哋嘅即係下游嘅業務，包括頭先我講嗰啲成品油，究竟有冇得加價啦？咁如果佢哋有得加價咧，咁當然就係一個利好佢哋股價表現嘅因素啦。咁啊，三桶油基本上都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就受惠嘅，因為基本上佢哋都一路今年都加咗好多次價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純粹講國際油價好短期嘅表現咧，因為講緊即係美國能源署之前都公布咗，就話佢哋嘅即係原油庫存咧。亦都係即係係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啦。咁好啦，即庫存多，咁啊即係簡單啲講，個價格咧即係再爆升嘅空間可能就會略為少啲。咁所以呢個咧就即係海外嗰個嘅情況啦。咁亦都導致到即係國際油價咧都有所即係回落嘅。咁啊即係有少少跌翻啲啦。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咗即係香港嗰三隻油股表現？都唔排除啦，因為咧其實之前累積嘅升幅都幾多，咁同埋都係嗰句啦，即係喺未來我哋要睇啲即係內地嘅石油股咧，其實要睇多少少內地本身，包括我頭先提及嗰啲因素，但短線可能有少少回吐，即係跟住嘅國外嗰個市場嘅氣氛咧，咁呢個都係不足為奇，甚至乎係經常都會出現嘅。 嗯，另外咧， 香港個油站嘅價格就冇乜關係啦。 明白，我哋入開油我哋知道㗎啦。 係啊，成日都話減四個一，靚油減四個一，唔靚嘅油又減四個一，都出入條數都係差唔多嘅，冇減到嘅，咁樣係咪啊？真 係。好啦，喂啊，我另外咧，我想問下 Dicky， 另外一隻就係金豐利業1772嗰只咧，今日見到報紙有講，佢話首三季嘅純利咧就增七倍，咁裡面講到咧佢哋自己個產品產量啊銷量有增長啦，咁啊帶動自己即係公司嗰個盈利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話佢哋持有嗰啲金融資產咧，亦都帶動到公司個非經常性收益咧按年上升嘅，咁啊見到都即係好似個業績又唔錯咁樣，咁啊大家嗰啲新能源發展咧亦都刺激咧。即系各个行业去到抢购呢啲锂电啊！喂，讲翻佢哋个股价咧，佢之前即系升得好劲嘅，有一 浸，即系七月嘅时候，七八月嘅时候咧， 归为北水外 沽，系咯，170几蚊个店度，咁啊之后而家就回翻啲啦，而家就130几蚊，咁啊阿 Dicky， 你觉得呢一只嗰个嘅前景如何咧？会唔会即系回多少少，又有一浪升翻上去咧？可以？ 啊！呢一隻就唔敢講話好叻，不過咧，即係高位咧，我自己個人甚至乎咧，即係喺做直播啊、做訪問啊，都話啊，不如減下持先啦，都好似差唔多。跟住減持咗之後，當然咧，我又唔會咁快又擰翻轉頭，所以咧，暫時呢一秒鐘啊，仲未持有。咁不過咧，即係由高位都回落咗，就幅度都相當大。其實真心講咧，我自己都睺緊嘅。但係咧，你話係咪去到一個即係我好安心吸納嘅地步咧？咁當然今日你話呢個消息唔多唔少都會有啲。即係充起作用嘅，咁但係真心講，亦都預咗佢即係盈利會有個好顯著嘅增長嘅喎，亦都唔好忘記講到過去呢段時間，其實淨係講內地嘅即係動力電池嘅組裝咧，其實咧按年個增幅咧係相當之驚人嘅，即係有成1.4倍咁多，咁所以對於你話即係話鋰電池，甚至乎即係話鋰電相關嘅一啲嘅。即係話嘅產品，譬如話工業級嘅金屬鋰啊、電池級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個單價上升咧，甚至乎係價格可以上調咧，都係預期在內嘅事啦。不過反而調翻轉，到現在即係話生產嘅成本啊，包括電價嘅上升啊，甚至乎咧就係話供應緊張、限電啊等等咧，即係話能耗都要雙控啊呢啲情況之下咧，其實唔多唔少又會對佢哋有啲影響。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有盈起消息咧，點都會對個股價帶嚟少少即係反彈嘅作用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從月廿天移動線141蚊先。咁如果可以咧，個股價反彈咧就有望繼續持續啦。 咁參股民咧可以部署一下啦，亦都有可以留意一下今日 Dicky 頭先有講啦，嗰、那個職業方面嘅教育股板塊啊，睇嚟今日咧都迎來一個爆炸性嘅升浪啊嚇。咁啊，多謝曬我哋嘅股評人朋友啦，黃德基先生同我哋分享啦。咁啊，頭先提及個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星期五愉快。 好，大家 好，大家嘛， 唔該曬 Dicky， 拜拜。 我是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唔见钟哥嘅， 等你啊！ 我是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梁荣忠， 每日最开心嘅时候 就是一起做节目，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点啊？有乜嘢优惠？ 嗱，講優惠咧，要揾埋小白出嚟講啦。我好為食嘅，咁如果唔做運動咧，我依家應該起碼有 300磅， 咁啊太多，180磅至200磅啦。咁講緊呢一個咩咧？哦，打開份報紙咧，睇到有間酒樓咧推呢個1蚊羊腩煲喎， 係嗰啲1蚊乜嗰啲咁樣啊？ 宵夜震撼優惠，8:30之後咧就全線供應，咁啊2位至4位咧可以享用一煲。5位以上咧就可以叫两煲咁样，食唔食羊腩煲咧吓？ 我唔食羊噶，我都见到呢个优惠啊！你都唔食羊噶？ 我都唔食羊噶。 咦？咁你哋凑唔够人脚叫两煲？ 唔系，我哋两个咯，2至4位啊嘛， 叫一煲咯，只能够。 其实 OK 啊， 好 唔系，我哋一齐去食， 系啊， 咁我哋可以叫两煲， 但我哋唔食， 你哋两个唔食啫嘛， 系啊， 咁我同阿 O 食咪得咯。 都得酒樓咧， 每人一煲啦，可以 冇話酒樓冇話瓜錯人嘅，百貨應百客。你哋唔食羊腩煲啫，大閘蟹你食啦啩？ 係咪1蚊隻先？ 嗱，大閘蟹咧就68蚊隻。嗱，老實講，我哋隊羊腩煲。你有你食大闸蟹 都得， 河水不问井水。 等等先，优惠可唔可以同时使用噶？ 可以啊， 应该叫到羊腩煲， 就冇得叫大闸 蟹噶啦，好多时都系咁噶嘛。 阿崔小姐，我帮你睇过啦，其实 OK 嘅， 咁 OK 喎。 正所谓体现咗呢个咩啊？同台食饭，各自收啊！ 我小心眼先，我小心眼讲一讲先。因为之前咧，未有啲酒楼咧做1蚊1碟雞嘅，1蚊1隻雞嗰啲咁样，你哋有冇试过啊？ 有啊有啊， 我试过。我唔知系我心理作用定还是咩？你有冇留意嗰一蚊买翻嚟嗰一碟鸡咧， 留啲 瘦啲啊？ 我是但啊， 冇啊，一样都觉得 好 食喎。 我又唔觉， 我都唔觉。 我睇到你觉得同平时嘅鸡一样。 我隔咗一段时间，即系头头尾尾咁试过两次，两次我都中招，唔好话中招啊！ 你心理作用啊， 兩次都有呢個心理作用。 唔係你咁啱撞正嗰只雞嘅， 兩次都跟騎一騎咁樣。 如果係一隻瘦雞一蚊，你覺得抵唔抵？ 嗱，呢個就係，因為我期望咧，我係一蚊買到一個佢 肥雞 係 嘛， 等於佢平時價錢買到嘅嗰個份量或者嗰、那個質素啊嘛。咁但係而家又唔係啊嘛。 雞真係有肥有瘦啊嘛。 不過咧講真喎， 呢、這個大閘蟹咧，如果 係大閘蟹亦都 瘦銀企啊 嘛。咁佢要講幾重啦？ 佢有 講咧 4.5两咯，68蚊， 差唔多 其實同坊間嘅價錢差唔多嘅大閘蟹就，不過佢嗰個一蚊羊腩煲係吸引嘅，但係嗱又去翻中哥個討論啦，咁即刻戴翻個頭盔先，個羊腩煲點為之煲先？大煲細煲先？入邊有幾多羊腩先？幾多枝竹先？幾多豆腐先？有冇冬菇先？有冇大葱先？嗱，呢啲全部唔好问我啊，我唔做飲食好多年噶啦，你千祈唔好问我。咁究竟你话喂抵唔抵？咁即系好难话唔抵，一蚊一个羊腩煲，即系讲出嚟一定要话抵嘅，一蚊有咩抵过一蚊？5毫子咯，但我冇见过5毫子一个羊腩煲咯。 但系你唔好相信嗰份报章嗰张相先，我自己第一个觉得，因为嗰张相嗰一煲咧。都几大煲嘅， 子宫参考系咪？图片系咪子宫参考？有冇咁样括住啊？ 系啊，因为佢真系好多嚿羊，好多嚿豆腐，仲有冬菇添。 系 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嘅时候一比起上嚟，咦？点解争咗几嚿嘅？咁就冇谓啦。 系啦，咁算啦。不过除咗呢啲优惠嘅羊腩煲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入秋天咧，即系好多嘢食。即系你话除咗羊腩煲咧，腊味饭咧都系其中 呢只。 我有时喺度谂咧，其实唔使一蚊羊腩煲咁霹雳嘅，或者咁优惠嘅， 十蚊都 OK。 系十蚊。 十蚊都嗌噶， 十蚊嗌啊，20蚊都嗌。喂，其实咧。10蚊一盅嗰啲臘味飯咧，嗰啲煲仔臘味飯其實我都 OK， 已經成為一個招來嘅。 冬天一定要食呢個煲仔飯，即係呢個係即係一定要試嘅。但夏天我唔會食，因為好似唔係好燉青。 係啊， 哇！你講開煲仔飯咧，我啱啱頭先打開電視見到有間快餐店咧，咁佢而家就推出啲煲仔飯啦。嗰個外賣咧，成個煲俾 埋，俾埋個煲你啊嘛，係啊。但你攞咗個煲唔知我嚟做乜嘅之後， 自己煮咯。 喂，唔係先，我同你咧就。唔知啫，即系小白同埋 Kitty 有喺屋企煮下饭噶嘛？ 我嗰个唔得嘅，因为我嗰个唔系明火嚟噶， 哦， 电磁炉嚟噶。 咁得小白搞掂 啦，我都系电磁炉嚟噶。 我屋企又明火，但 你又唔煮饭， 咩俾煲我冇用，我都话唔煮饭喎，系咪先？ 咁搞， 虽然实有啲哥哥姐姐话好容易啊 ，O 仔嗱，洗咗啲米，跟住咧就摆几条腊肠落去，好轻松就得噶啦，快过你六个碗面食啊咁样类似。 但如果你帮衬几次咧，你攞咗几个煲翻屋企，你去到最后都系抌噶啫。 咁系，系啊，唔系咁环保啲，你就俾翻间餐厅咯，睇下佢要唔要咯， 洗翻干净系嘛，洗翻干净佢。 唔系，如果你堂食佢咪会洗翻干净咯。如果堂食嗰啲，嗰啲外賣嘅煲仔飯，佢就用咗石子包起曬。 哦，咁又好啲喎， 因為保温啊嘛。 但你咁咪冇飯焦？ 有啊，佢起曬俾你，成兜起曬俾你，然後用石子包起曬。 咦，咁 OK 喎 ？Very good 喎，你嗰間。 係啊 ，send 個地址嚟 ，send 個電話嚟，等我叫一叫你。 下次送外賣俾你， 攞過嚟。喂，多謝鐘哥，送個煲俾你啊！咩飯啊？煲仔飯咁係嘛？ 所以呢個係即係入秋啦，大家都有好多可以選擇嘅食物啦。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氣啦。室外氣温而家26度，相對濕度係80%嘅。咁啊，下個禮拜開始轉涼噶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15日系一年嘅第28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77日。1993年10月15号，创下全球最长户外有盖行人扶手电梯系统纪录，位于港岛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系统正式启用。半山电梯是连接港岛中环商业区与半山区的行人交通系统，全长超过800米。香港政府早于1982年已经展开兴建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系统计划，工程总耗时2年多，最终耗资2亿4500万港元。由皇后大道中搭乘半山电梯到干德道，全程大约需时20多分钟。10月15号出生的朋友，无论在家庭、社交圈或者团体中，都喜欢成为领导角色，会用加冕、以身作则的方式达成目标，工作卓越出色，拥有个人魅力，选择以率直方式表达内心想法。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 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启发你设计帮助提升生活的建设？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在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经常使用的建设，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形容上星期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留学的会谈有良好的开端。被问到若果中国未能履行贸易承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戴奇回应说这个正是美方要在对话中同中方讨论的议题。他强调美方会运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为美国争取经济利益，应该以新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和竞争。较早前外交部副部长陆玉成表示，关于中美经贸合作，他注意到戴奇近期的讲话有积极因素，但同时坚决拒绝戴奇的无端指责。陆玉成形容任何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打击都会伤筋动骨，希望美方通过政商共同努力，令经贸合作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破冰船。解放军近日多度派战机飞近台湾，美国白宫再度重申华府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会遵循台湾关系法承诺在台湾遭到攻击派遣美军协防，普萨基表示美方反对任何片面行动改变现状，强调美方对台防务关系的支持同北京当局目前构成的威胁吻合，重申美国对台承诺坚若磐石，有助于维系台海和区域和平稳定，美国将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美方应该停止在台湾等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重申当前在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日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俄罗斯能源州国际论坛并发表演说。韩正表示，中俄是引领世界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双方的能源合作对优化全球能源发展和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共同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迈上新水平。韩正又说，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要实现这个的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将着力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石化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并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完善能源相控制度，同时鼓励开展低碳技术创新，引导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8点，升2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日元113.9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38，人民币6.442，英镑兑美元1.367，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4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6美元，卖出1795.14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深水埗嘅南昌街同埋医局街交界，因为有水管急收，南昌街同埋医局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就系南昌街同埋医局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喺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咧，受到较早前嘅塌树影响，青山公路同埋长坑路交界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噶。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就系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龙长啲，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那段就车多，车龙去到明爱医院，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平石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浸会桥面。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问啊问 ，Please don't jump。2015年南美洲爆发寨卡疫症，这种由蚊传播的疫症虽然只属轻度传染病，但就会令胎儿出现小头症，令大脑严重变形。 受全球暖化影响，一般是热带地区生长的蚊，最近连在欧洲都发现得到。寨卡疫症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席卷全球呢？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寨卡疫症，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事情发生会令我哋情绪产生唔同嘅变化，可能令我哋思考平时好少思考嘅问题，亦令到我哋更加珍惜眼前嘅一切，将祝福送俾高雄市火灾失去宝贵生命嘅朋友同埋佢哋嘅亲人。 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 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心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面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了，现在完美巨大暑假。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点解我哋细个 B B 仔嘅记忆会冇咗嘅？先问问Kitty 同阿奥先，喺你哋嘅脑海里边，第一个最年轻啊、最细个嘅记忆系几多岁咧？ 幼稚园啊，真系幼稚园中班咯、 啊。诶、啊欸，我又唔系中班、啊， 而家 应该系第一日开学，我都记得、啊。 尝试讲嚟听下，究竟当日发生咩事？ 我阿妈咪帮我报咗屋企楼下嗰间幼稚园咯，咁我入到去之后咪喊到死咯，因为我见到啲同学，我仲记得啲同学喺度 指住嗰个课室话见到佢自己啲屋企人啊，慢慢明明佢哋自己啲屋企人已经走咗噶啦，咁我就好惊，即系我觉得啲人乱咁讲嘢，根本就跟住我就系咁喊，我觉得啲同学好怪，因为咧一个讲咧，其他就跟住讲噶啦嘛，诶、你见唔见到我婆婆啊？见唔见到我妈咁样？跟住我就翻屋企同我妈讲，佢哋都乱咁讲嘢嘅，跟住就系咁喊啦，我仲喊到入医院，跟住我妈 喊到入医院、啊，嗱呢、這个真系唔好意思，头先嗰啲我觉得灵异幻象，可以笑，喊到入医院好惨、啊， 唔系因为细个咧本身都多病嘅，咁跟住喊，你知道情绪一激动咧，小朋友好容易发烧啊咁嗰啲啦，咁跟住就唔知点样咧，就嗰排就肺炎咁样，跟住我妈就哇你咁激动算啦，我帮你去转过另外一间幼稚园啦咁样，即系可能。即系唔知系咪同你唔夹啊？因为我妈谂住屋企楼下就最方便，系啦，我婆就可以凑我嘛。咁但系我就话嗰啲同学仔系咁唔知讲乜鬼嘢咁样，明明啲家长都走晒，放低就走噶啦嘛。 咁make sense嘅咩？细个谂嘅。 所以我就好记得呢件事。咁然后咧，我妈就转咗我去另外一区嘅幼稚园啦。咁样、 真系啱啊！你呢个系好好嘅研究对象啊！你呢个人啊，简直非研究对象。但系O咧，你记得嘅嗰件事系发生咩事？ 我都唔记得，有人抢咗我茶点嗰啲嘢嘅啫。 哦， 系啊，好基本， 好零碎啊， 零碎得好紧要。因为我其实好中意翻学嘅，我细个特别系幼稚园嘅时候咧，跟住我又冇俾人打，又冇打人，跟住又冇赖屎赖尿嗰啲，咁系唯一一个通常即系呢啲。记忆系建基喺一啲通常唔开心嘅事先记得噶嘛，开心嘅事成日都唔记得，开心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讲拜拜。正所谓我冇一件开心嘅事系记得噶，讲真的，我人生入边好，我最开心嘅时刻都系夹硬讲出嚟，但系咧唔开心嘅时刻，哇如数家珍，即系摆喺个心入边。其中一个就系、中班啊，中班嘅时候俾人抢咗茶点， 系 隔篱有个肥仔抢咗个茶点，佢咪一次搶，佢搶咗一個月噶 。你冇事，你冇告佢咩？舉手同老師講佢搶你茶。 我諗住佢咁肥， 就俾佢肚餓，俾多啲佢食啦。 因為其實嗰只黑利架餅我屋企大把，我根本就唔使。但我 但係搶咗嗰刻要食嘅。 佢搶咗一個月，我頂唔順。 所以告俾先生聽。 唔係我打佢咯。 哦， 係啊。跟住佢喊，跟住佢喊啊，佢喊咯。 嗱，好啦。 但其實我是弱者，即係我受害。 因為你被欺凌了一個月，所以你最後反抗啊！好啦，正話我問你哋之前，你哋以前有冇曾經回憶過相關嘅記憶啊？即係喺我問你哋之前， 有冇回憶？ 有冇曾經諗起過正話你哋講嘅嗰件事？ 有啊嘛。 我少少啫， 少少啊， 係因為我冇乜嘢憶起到，我又唔打人嘅。身邊又冇肥仔， 我發現我其實幼稚園都幾多呢啲片段喺個腦度，真係唔係完全記唔到嘅。 點解你哋會覺得淨話你哋講嘅嘢係真係發生過啊？ 係真 點解先？ 你而家問下我媽啦，我係咪喊到肺炎入咗醫院啦？ 好啦，一路講翻落去，嗱呢個擺喺度先，陣間最後咧會翻到呢個問題嗰度。哇，點解我哋會唔記得咗？成日都話 B B 仔。是冇回忆嘅咩？即系 B B 仔都有脑袋噶嘛，咁冇理由会唔记得我哋应该要记得嘅嘢噶嘛。咁嘢有啲专家就会研究点解啊嘛。咁嗱，首先好简单，大人都会唔记得嘢啊，你都会唔记得嘢，而家都系咪先？咁如果你而家都唔记得嘢，咁细路仔唔记得嘢或者 B B 时期唔记得嘢，好正常啫。因为大家都系会唔记得嘢噶嘛，即系我哋嘅自然功能就 系 会唔记得嘢嘅。好啦，如果呢个逻辑系成立嘅话，咁即系话我哋 B B 仔唔记得。正常啊，但系点解大部分嘅人都系唔记得 B B 仔时代嘅嘢？咁好啦，去到十九世纪嘅时候，即系之前啦，十九世纪德国嘅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咁佢就好随机地揾咗几千人，好随机俾一啲字母佢哋记住，譬如话 K A G 冇意思嘅，S L A N 冇意思嘅，随机咧就写咗一扎字出嚟，咁就叫啲人你记住佢，死记咧，即系简单嚟讲死记。好啦，记咗呢啲字之后，跟住咧一个钟头之后，就要问翻佢哋究竟记得几多。咁佢就话，原来一个钟头之后，基本上最多嗰个只系记到一半。咁即系话我哋嘅记忆系好容易冇咗一半啦。跟住三十日之后，即系一个月之后啦，再揾翻佢哋翻嚟，到底你记得几多？原来只系记得2-3% 啫。咁即系其实我哋个脑袋记得嘢嘅功能。 是远远低于我哋嘅想象。诶、 欸，但我有疑问、哦嗯，因为嗱呢一个咧叫你记一啲冇意思嘅字咧、 嗯， 你可能因为真系觉得佢冇意思啊，你就即系嗰个印象就冇咁深刻啊嘛。嗯 欸、就 系、 是、啦。 但系譬如我喊到肺炎咁、哦、样，咁、嗯、我就觉得好深刻，所以就会记得咯。 就系、是、啦，点解又去翻？点解要做呢个实验同 B B 仔有关？ 嗯。 B B 仔同大人最大嘅分別係咩先？ 嚇，就係佢覺得所有嘢都 冇邏輯啊，冇意義啊嘛。咁即係話係咪因為啲嘢冇，即係冇一個叫做特定嘅意義？ 嗯， 咁所以咧，佢哋唔記得咧。咁所以咧，即係好多研究就係從呢個去角度再去分析落去咧。咁我就話啦，大部分一般來說，佢話我哋嘅記憶咧，通常係七八歲左右你會記得嘅、嗯，大約啊，即係平均啊。當然有啲咧，佢最細嘅。两岁半都得、 哦， 即系两岁半都仲记得两岁半嘅嘢。咁、 哦、 但系通常咧七八岁左右咧之后嘅嘢你会记得多啲噶啦。好啦，咁咁另外另一个因素就系唔同地方嘅文化都会影响咗当地嘅小嘅 B B， 究竟会唔会记得早期啲嘅嘢？ 点解咧？ 佢就话啦，佢做咗一个关于即系关于东西文化，一班嚟自亚洲地区嘅。一班嚟自西方國家嘅，好啦，兩批人，你覺得邊邊嘅人會嘅記憶會係早啲啊？即係再細嗰啲嘅都記得啊？ 可能亞洲人咯， 係 亞洲人 調翻轉喎， 係咪西方人啊？ 西方國家嘅人記得多啲，佢話點解咧？佢話因為咧，佢話有一樣特性，通常咧喺亞洲地區嘅人 ，B B 仔時代會成日同個 B B 講呢句嘅，你呢啲嘢你唔好理啦。呢啲嘢你唔好理啦，成日讲呢句。咁原来咧，我哋喺细路仔时代或者而家都系嘅，我哋会受咗呢啲旁边有意义嘅说话嘅影响，我哋会做咗相应嘅行动。 共听话咁样， 系啊， 叫你唔好理你就唔好理啦咁样。 佢哋唔好理，咁你唔好理，咁唔理即系我唔好记住啦。咁、 嗯、 你自然就会忘记咗啦。 咁、 嗯、所以咧呢啲事情你自然会忘记咗，所以成日都话，如果你想啲细路仔读书快咧，你等佢瞓咗嘅时候。你喺佢耳邊度講啊嘛，即係呢個咧係真係一個做過一個實驗，就係你咁樣喺佢瞓咗覺嘅時候，喺佢耳邊度每日講，譬如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四加四等於八， 跟住就醒咗咯。 佢好快會記得，但當然你唔可以講錯啦，呢啲植入記憶啊嘛。好啦，咁佢另外仲有一個，佢話喺新西蘭當地嗰啲原住民啊毛利人咧，佢話喺即係叫做喺歷史裏邊咧記憶最早嘅人就係佢哋啦。佢哋兩歲半，大部分嘅兩歲半左右嘅事，佢哋都記得嘅。點解咧？佢話因為原來新西蘭毛利族人咧，佢哋係高度重視自身嘅歷史嘅。 嗯， 所以佢哋係一直落嚟潛移默化，都係佢哋一定要記得一啲嘢。 嗯， 咁就呢個就係同成個 族群 有關啦。 嗯， 咁佢就話啦，咁正話都講到啦，喂，咩叫做即係有一個邏輯，冇一個邏輯，係咪同我哋講嘢有關？就係當我哋懂得語言。或者學識文字之後啊，咁我哋就會有一個邏輯啊嘛，叫做咁係咪呢啲嘢係咪幫到我哋記嘢先？ 係，我記得細個咧，我哥已經成日同我玩嗰啲 pair 牌咧，冚埋跟住記憶遊戲啊嗰啲，即係反一隻係咪一樣嘅唔一樣冚翻埋咁樣嗰啲咧。咁嗰啲對於小朋友嚟講，其實雖然係圖像啦，咁可能佢都會覺得係即係總之一樣嘅就係要配對咁樣就會記得咯。 嗱，係啦。咁有一批嘅心理學家就話係嘅，因為出現咗當我哋學識語言或者文字之後咧、 嗯， 我哋有咗一個架構，可以懂得組織一啲嘅回憶啦。咁、 嗯、 但係另一批心理學家就話唔係嘅，嗱，如果有一啲天生已經係耳聾嘅，佢哋亦都唔識手語嘅，咁佢哋根本就冇聲音，亦都冇一個符號，佢哋去懂得去記憶嘅時候，但係呢兩批即係叫做天生耳聾嘅，同一啲叫做都係天生聽覺係正常嘅。佢哋原來首次記憶嘅年齡係冇分別嘅、 哦， 即都係大約相同嘅。咁即係話呢個應該唔係一個原因咯。 哦， 即係如果係有分別嘅話，應該係好唔同啊嘛。 咁係咩係原因？情感啊，情感或者情緒嘅。 好啦，再落去，咁我哋人嘅個腦裏邊記嘅嗰個就是海馬區啦。咁啊，係咪同個海馬區有關咧？ 嗯， 因為 B B 仔海馬區發育未得健全， 係係係， 咁咪記得少啲咯。 嗯， 咁點解我哋大個咗之後仍然都會唔記得啊？ 嗱， 呢個又係啦。咁佢話咧，即係當然咧，有好多嘢咧，就係會真真假假，我哋係唔知啊。咁、 嗯、 另外一樣咧，就好想翻翻轉頭講翻，就係、 是、 究竟你哋而家記得僆仔時代嘅嘢 係真定假嘅，定係你自己作出嚟嘅、 哦？如果你而家可能你有啲， 我屈我啲幼稚園同學亂噏嘢。 如果你有啲零碎嘅片段，你經歷咗，你記得零碎片段。 跟住你黐唔埋噶嘛。 嗯， 可能跟住你阿妈同你讲过，诶、欸，你记唔记得你细路仔嘅时候啊？咁、 哦， 可能阿妈讲嘅嘢未必系全真， 嗯、 但系讲咗俾你听之后，你将佢印咗落自己个脑里边， 哦，都会有咁嘅， 跟住黐翻埋，咁嗰件事未必全部系事实，可能有啲系假嘅。 系、嗯， 但正如阿欧正话， 即系我冇打过人咯，系肥仔打我。 佢真系又抢你嘢食嘅，但系 佢又抢我嘢食又打我咯，吓、啊、可能系咁、 啊，系啊， 我连嗰度都唔使讲话打人系唔啱啦，咁样 系 几好 啊， 即系佢打我嘛，因为我受害， 佢唔啱啊， 我举报佢咯。 因为咧，我哋脑袋里边，我哋记得一啲嘢咧，就我哋叫做神经元咁样黐埋，咁啊记得一啲嘢喺好似喺我哋嗰、那个脑袋嗰、那个。记忆库攞啲嘢出嚟啦，啲、 嗯、 神经元咁样黐埋啦，咁、 啊、 但系佢唔系成日黐住噶嘛， 系 佢、啊、有时会甩噶嘛， 嗯， 但系点解会甩咧？ 因为你唔去攞嘅时候，佢咪甩咯。 哦、 好啦，当你去记嘅时候，你黐埋，咁但系如果中间有啲杂质捞咗落去， 啊、 你咪将佢变成你嘅事实咯。咁、 哦、 但系嗰个唔一定发生 嘅、啊， 所以好简单就话你记错咗啦，就咁、 是、 解、 啊。所以最后一个数据 系、 啊、平均每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会呃自己他最早期的回忆这个是真的。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哪类人共舞？ 人会生日，国家都有国庆啊。不过呢，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国家一年入面会庆祝几次的国庆的、啊、到底是为什么呢？想不想知道呢？八月号转头话你知。 要讲嘅咧就系南韩啦。啊，其实佢哋有五个嘅国庆嘅，呢啲日子咧，好多时咧嗰啲明星艺人啊，都会系咁出一啲嘅 post 咧，就摆下佢哋国旗喺度咁样，开开心心。啊，同一时间喺南韩嘅街道亦都可以睇得到好壮观嘅一啲嘅南韩国旗嘅旗帜嘅景色嘅。咁而南韓國慶嘅由來咧，其實啊都係同佢哋殖民統治嘅歷史有淵源噶。嚇，佢哋其中有幾個唔同嘅日子都係會慶祝國慶嘅，分別就係3月1號嘅叫三一節啦，7月17號有叫祭獻節，8月15號嘅光復節，10月3號嘅開天節，同埋10月9號叫做韓文日，咁都會咧就大肆慶祝嘅。除咗南韓之外，另外尼泊爾、瑞典、烏干達、基内亚共和国和丹麦，原来他们都有两个不同的国庆节。 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较早前受塌树影响，青山公路长坑路交界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车辆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唔见钟哥嘅， 等你啊！ 我是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梁咏忠，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一起做节目，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9:06，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星期四做好，道指收市报34912点，升咗534点，结束连续四日嘅跌势。标普500指数升74点，创咗三月以来最大嘅单日升幅。纳指都升251点。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按周回落到3.6万，去到29.3万，好过市场预期，所以带领美股做好。美股做好有没有机会带动港股 ADO 都升下呢？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哇！呢轮真系打风之后又打风啊，真系 系啊，打完又打，好似官司一样啊。 系啊，咁啊，好耐真系吓，即系如果要揾到食嘅话吓。不过细路仔就话咧咩诶，落大雨水浸街啊。虽然啲渠务咧应该改善咗好多，但系净系上个星期因为揾食咧，就去到话北区嗰啲粉岭法院咁远咧，揸车。翻嚟又话嗰啲好多突然低洼地带噶嘛， 系啊， 就算啲公路咧，好多时都好似揸船咁啊，水花四溅。 嗯，冇错。 咁之后啊，挂埋啲咁高嘅风球啊，啲民众系好多批评啊，咁嘅样啊。 嗯。 不船总呢个礼拜又打风啦，搞到真系本来要登高重阳噶嘛，都要本来净系话清明节就雨纷纷咧，而家直头真系狂风暴雨添嘛。 系啊，都好少可会系呢一个季节呢、這个月份会仲打两个风、 啊。考验下啲孝子贤孙咁啦，系、嘛？ 啱嘅，啱嘅。 咁呢轮咧，如果睇翻即系话关于法律啊、法庭嘅事务，其中咧，当然较早前我哋留意到啦，就不幸女督察咧就林小姐就英勇殉职啦。 系。 咁亦都似乎咧，佢个不幸咧，亦都唔系话完全冇价值嘅吓。咁两地嘅执法者咧，就是雷厉风行啦嗰句啦吓，咁啊去打击嗰啲走私犯，咁亦都咧系话拘捕咗咧系两个我哋叫疑犯啦吓，喺、香港嗰个尺寸就咁叫啦吓，咁、剩得落嚟咧就系话究竟点处理好呢咁嘅样，咁啊睇翻即系警方嗰、那个好初步嘅即系嗰啲叫做press conference 啦、几招讲几句咧，就似乎又话咧犯案嘅地点咧可能入咗。即系大陆嘅水域咁样啊，咁于是就牵涉嘅第一样嘢就系嗰个司法管辖权系点嘅咧咁啊，咁虽然咧撞亲嘅人咧就系香港嘅，咁但系如果水域或者个地域咧系属于第二个地方咧，自不然就系国内佢有佢嘅司法管辖权啦。 系， 咁究竟系应该国内审定喺香港咧？咁啊，除咗我哋嗰个法律之外咧，其实如果真系喺国内被捕啊。要将佢送翻嚟香港咧，咦？可能又牵涉嗰个好敏感嘅话题啦。 系啊， 咁你知啦，虽然咧系三个地方，香港、澳门啊，同埋大陆啦吓，咁叫啦吓，咁啊都系一支五星红旗吓，旗下咧系我哋有我哋自己个政府嘅吓，咁、但系因为各地嗰个法律啊法制咧系有所不同咧，咁所以都系喺即系有疑犯被捕咧。中间都可能要有啲手续啊程序咧，就唔系话带过嚟就带过嚟嘅。咁过嚟讲咧，就系话如果要真系有手续有法律程序咧，咁啊一就睇下系咪可以纯粹用行政机关即系搞掂啦咁样啊，即系可唔可以话香港警方直接同呢个国内嘅公安联系咧咁啊？如果睇法律就好似唔系咁。適合個，因為平常之前點解要修例就話要透過咧，即係先就係話香港或者甚至乎我諗澳門又好，其他國家都好啦，月球對金星都好啦因為始終唔同嘅地域、唔同嘅國家之間咧，佢哋先要有啲所謂 treaty， 就係一啲條約即係國與國之間嗰啲條約。咁香港當然唔係國啦，不過咧佢以往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同。歐洲啊，同美國咧都有啲咁嘅條約嘅。咁咧條約之下咧，咁啊各自先至本地立法，咁啊賦予法嘅權力咧，就俾個法院咧有啲移交嗰啲咁啊逃犯啊之類嘅權力啊，步驟程序去做啦。係。咁但係就變咗香港同埋呢個國內咁就唔係好明顯嘅法律條文咧喺度係所謂監管住嘅。咁所以往往以往咧，有時候啲咩有大賊啊咁嘅樣咧，就變咗唔係咁清晰嘅。好啦，今時今日又可能舊調重彈啦。咁如果嗰啲被捕者咁國內嚟講，佢走私喺國內犯罪嘅，咁即使牽涉到香港人嘅生命，咁都可能喺國內就處理處理咗佢，咁係一件事啦。咁但係如果要拎嚟香港法院審咧？咁第一樣嘢就係佢點樣嚟啦？咁究竟係有規矩地按足程序做啊，定係啲惡意積德薄又喺口岸嗰度出現咗？ 好似買嘢咁啊嘛，交收。 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咪有人揾只飛機咁啊，將阿陳同佳送咗去領空咁啊，抌落去咁啊，總之佢上咗岸，抵駕出境咁嘅樣咁咪搞掂咯。咁似乎又唔係咁。恰当嘅，咁呢个都要啲高人谂谂啦。 系， 咁另外一样嘢咧，即使由A 地方去咗 B 地方啦，咁仲有就系话咧个证据问题啦。咁可能咧系拘捕佢嘅时候嘅警方啊，揾到啲证物啊， 甚至乎咧系拉咗人之后，佢可能有啲招认啊嘛， 系 佢啲招供可能咧系 A 地方嘅执法者收集到嘅喎，咁咁但喺 B 地方度如果开审嘅话啊，咁嘅时候点搞咧？咁 可唔可以过当埋啲证供嘅咧？ 嗱，过往咧都唔系未试过，咁嘅时候咧就系、是、譬如香港法院啊。审理一啲真系刑事案件啦，咁啊涉及咧系有啲国内嘅执法者咧系取证嘅，咁点做咧？咁啊，当时嘅规矩就系、是、冇得话安排咧国内嗰班嘅执法者嚟香港作工，咁、但系又需要佢哋嘅证据，咁点咧？咁啊，咁啊有一种咧就系、是、去取证啦，咁啊嗰阵时真系咧就系、是、香港嘅法官啦、控辩双方啦，咁去到国内咧，揾个法院咧，即系适合嘅法院咧、就开庭啊。咁当然嗰度亦都有国内嘅法官坐喺度嘅。咁、各自嘅角色就唔同嘅啊。咁有国内嘅证人出庭嘅时候咧，国内嘅法官咧就会系向佢哋陈明咧，即系佢哋嘅角色啊，有咩嘅责任要做啊咁嘅样。咁、但系之后咧。提取证据咧就香港嘅主控官去做，咁啊自然咧香港嘅辩方大律师都可以有提问啦咁样，咁然之后咧香港嘅法官咧就记录得啲低晒咧，即系佢哋啲证据，咁然之后咁啊成个法庭又移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就可以直接参考翻咧喺国内咧听到嘅证据，吓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嚟嘅， 系 咁另外啲情形咧就会话啊可唔可以系？科学昌明啊嘛，吓视像作工咯咁啊样吓。不过咧，视像作工都唔系咁简单噶，有啲国家咧好小心嘅，即系唔系话我哋平时啊同学啊咩父母啊仔女啊吓，尤其喺用啲各种嘅名称，大家都熟悉噶啦，咁啊揿着个电脑就倾到偈噶嘛。咁但系法律上咧就系严谨好多嘅吓。咁甚至无譬如最简单啦，日本好似都好。好民主、好昌明國家嚟㗎，咁、但係牽涉到你話同佢哋係取證咧，啊，佢哋嗰邊咧就好謹慎、好緊張嘅， 係 唔係話隨隨便便有個證人啊，佢坐喺邊度咧就我哋香港呢邊收都得，啊，佢嗰度咧好多重嘅架構咧，要一關又一關過得咧，佢先肯俾個人咧係作證嘅嚇， 咁、 所以即係唔係淨係撳著個電視就搞掂啊，都剩好多即係。人情世故啊，啲程序啊，法律要考虑嘅，个情况就咁样啦。 而家科技咁发达咧，即系喺呢个嘅视像嗰度可以咁样处理案件，又唔知得唔得嘅咧吓。 唉，你话呢个 work from home 啊，我嚟讲，我嚟讲出嚟，嗱呢个咁嘅 work from home 系嘛，有 时 马翠都讲咧，就话不如审案都可以各自坐喺屋企，咁个被告又自己坐喺屋企咁啊，证人啊坐喺自己屋企咁样，我哋好似未到咁嘅程度啊，系嘛，咁啊当然啦，我哋仲要考虑埋。嗰啲程序系严谨啊、严肃噶嘛，咁啊睇下迟啲咧，会唔会真系啊科学昌明之外咧，啲人嘅睇法咧都会跟随潮流改变啦。 唉，不过讲时讲啊，潮流还潮流啊，之前都有闹咗唔少笑话，就系嗰啲 work from home 咧，即系一企起身，你知啦，你哋一嗌 call 要企起立嘅时候咧，即系睇到下身着乜噶嘛，咁啊唔知要着乜啦。 你哋做咁耐啊，我唔知叫做传播界定啊，半艺能界定乜嘢，好多上身下身唔同噶嘛，出镜嗰啲， 系啊， 尤其是出外景，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仲有啊，前前后后行过嗰啲人物咧、都要小心啊嘛。 系啊，系啊。 嗱，除咗呢啲消息之外咧，仲有啊，最近又话有法官辞任啊，有法官唔舒服啊，咁嘅样。咁啊，就好多人好多猜测嘅。咁我都系嗰句啦，第一法官嘅自己嗰个选择噶嘛，如果你想批评嘅法官都系嗰句，唔该睇睇佢嘅判词，如果判词喺法理上啊，甚至证据上咧，系有乜嘢认为系不足嘅，上诉机制咧系可以行嘅方法，就唔系咧左一句右一句，唔系唔准提意见，不过咧有基础嘅，咁至于阿苏官咧就好似话唔舒服咁嘅样啊。咁啊，苏官咧，其实当然法官咧，个个都系大好人啦。咁佢咧就特别斯文嘅。咁但系法官咧，要斯斯文文、阴声细气咧，唔容易啊嘛。 系啊，有时都有啲怒火。 我唔敢咁讲，不过咧，因为中日咧审咁多案咧，好多压力嘅，好多表面张力嘅。 咁但系变咗喺人前咧咁斯文有礼咧，的而且确要按耐好多嘢嘅。咁另一方面就系佢身姿唔错噶嘛，咁啊应该系踢波一个相当唔错嘅左后卫啊，后锤都几好嘅，有啲高波所谓斩埋去都比较杀晒嘅。 嗯， 希望佢身姿咁好。唔好抱养啦， 系啦，系啦，个个都系啦，听者有份啊，呢、這个健康呢一、這个福利啊，希望真系大家都要健康啲啊， 大家咁话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财经术语，就系、是、SPAC 特别目的收购公司，言之。有少少借壳上市 feel， 呢一种空壳公司存在嘅唯一目的就系透过佢自身嘅 IPO 上市嚟招募资金，再将呢啲 IPO 招募而嚟嘅钱嚟收购未来有潜力嘅公司，亦都等于呢一间公司被收购嘅公司借壳上市咁讲。所以以上就系讲解咗乜嘢系 SPAC 公司嘅目的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冯小姐喺度啊。早晨，冯小姐。 早晨啊，系咪？ 我知道你今朝打电话嚟咧，有啲好 sweet 嘅嘢要做，要讲、啊。 冇啊，我男朋友生日，阿明咁祝佢咧身体健康，同埋日日都开心心，同埋世界疫情早啲过咯，大家过翻正常生活啦。 系咯，好 sweet 喎、啊，我特登打电话嚟祝佢生日快乐。 冇啊，真系啱谂起，所以就咁咯。 嗯，除咗话打个电话之外，有冇其他啲 surprise 咁样噶？ 都系食饭咯，食蛋糕嗰啲咯。 嗯，简单就是快乐，系咪啊？ 是啊，都是简简单单咯、 啊。好啦，我知道你拣咗首歌想送俾佢嘅， 就系谁令你心痴啦。 嗯，好啦，慢慢感受一下嗰种爱啦。多谢晒你电话，冯小姐。 好啊， 拜拜， 拜拜。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 Darling, I want you， 你竟不知，热烈似火情意，会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签字。默向风外企，去等心中弃子。 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 但我的心情，你应该知。知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 始，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You're just a woman for now， 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 但你的心情我早知，遗憾拆成说不知不觉先凄切，让我的真情去慰你的痴，但愿你不你身边的汉子，柔情蜜语尽话我知，却也停止。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我先生 Hanson， Hello， 我是 Hanson 啊，我哋翻咗嚟广州十年啦，我哋做紧时装嘅生意。 佢哋由经营买手店开始，逐渐建立自己嘅原创服装品牌。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佢哋喺疫情影响下，由建立网店到接到第一笔订单嘅经过。《港湾起跑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廿六分，追踪三十一，有刘畅同埋小白同我哋一起倾下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喂，放完假把声都好精神啊！ 系啊，大家咁话， 今日有咩节目好睇？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同我把声一样啊，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咁啊，今晚7:35啊， 系， 咁啊，除咗咧每一集都继续有呢个健身教练啊 ，Aggie 咧同大家教下喺屋企嗰度做下一啲锻炼之外咧，亦都会请嚟呢个注册嘅营养师啊 Anson 同大家讲下啲营养嘅知识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讨论一下，究竟以形补形呢一种进食进补方法系咪真系有用嘅咧？ 系啦。 好下个脑啊，食猪脑啊，冇血就食呢个猪红咁样， 系啦，即系唔够气啊，食下猪肺咁啊嘛， 系啦。 究竟呢个以形补形系咪真系坚嘅先？ 系啦，传统智慧就对抗呢一个嘅营养学啊嘛。 系啦，咁啊，即系多食呢啲同身体部位形状相同，即系譬如咧食核桃补脑啊呢啲咁嘅嘢咧，又会系咪都系有益处嘅咧？咁今晚注册营养师啊，同大家分析一下，讲解一下啦。 好，咁啊，跟住啦。 咁跟住去到夜晚八点钟港湾起跑线啊，其实刚刚都听到嗰条声音声大啊。咁啊，每一集咧都请嚟一啲嘅素人朋友啦，咁啊睇下佢哋咧喺大湾区嗰啲生活，咁啊从佢哋嘅生活呢啲几实嗰度咧，让我哋认识更多嗰个当地嗰个文化生活方法咁噶。咁啊，今集咧请嚟阿 Hanson 同埋 Anna 呢个两夫妇啊，咁佢哋咧喺香港嘅广告公司咧做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后来佢哋移居咗去广州，咁啊创立咗佢哋自己一个潮流品牌啊，服装嘅品牌。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咧，咁啊喺呢个疫情底下，佢哋咧点样反而系透过建立网店，让佢哋呢个服装品牌咧更加劲咁话嘅。 啊，每一次咧睇呢一类型嘅叫做节目啦，我都会喺度谂啊，会唔会有一日咧？我是被人訪問那個來的呢，創立了一種的東西，然後就是啦，勇闯大灣區。 這些不就是獨角獸公司的老闆咯，白元浩 是啦。 我覺得個諗字的啫，人家真的實幹啊。 你又會想投資一些什麼類型的東西呢，小白？ 是啦，應該是吃的啦，我應該是吃的啦。你看我。 食怎樣將食物結連創科 啦。是因為我成日想人一定要食嘛，是不是？ 是 喔。 是喔。就結合你可能行下山啊，或者日本啊。啊！嗰啲咁嘅嘢系嘛？ 系啦，啊，将几方面摆埋一齐咁样。 系啊，谂谂佢， 谂谂佢，好。 好，好，咁啊，继续同大家睇下有今晚有啲咩好节目啦。咁啊，去到今晚夜晚十点钟啊，零距离科学。咁啊，同四即系连一连四集啦，同上个礼拜一样，有呢个世纪疫情系列。咁啊，今晚讲到呢个寨卡疫症啊，即系寨卡病啊。咁啊，寨卡病毒咧，即系好多时大家都知道啦，从呢啲蚊嗰度传染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追击一只蚊，叫做虎蚊。咁啊，虎蚊咧，即系传染呢个寨卡疫症，即系通常都话喺啲好湿热嘅地方啊。咁但系原来全球暖化咧有影响嘅。咁呢个虎蚊呢个品种咧，以往只喺热带地区生长嘅啫，因为全球暖化，所以而家连欧洲都睇到佢嘅踪影啦。 哎呀， 系啦，即系连欧洲都有机会有寨卡病症啊。咁呢一种咁样嘅病毒，即系传染咗呢啲登革热啊呢类咁嘅嘢咧，咁啊对呢个全球嘅祸害啊好紧要嘅。咁我哋就从呢个今晚呢个零距离科学嗰度咧，睇下会唔会有啲乜嘢借鉴到，等我哋对抗而家我哋呢个疫症嘅。 要啊，咁我哋要对多啲病毒咧，认识佢哋多啲，之后先至点样防佢啊嘛。唔该晒阿昌，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由下学年起，教育局会要求公营学校只可聘任已经通过基本法测试的新教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第一步先做津贴中小学，每年涉及大约千几至二千名新聘教师，不排除下一步推展至直资学校、幼稚园教师。长远或会纳入更多教师。至于已经入职教师，由于一直有培训，暂时不用考基本法测试。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参考现有公务员基本法测试，现时有关测试合格率很高，亦都是一些选择题。对于政府将更新招聘公务员的基本法测试，预计春年年中将香港国安法纳入考核范围。杨润雄表示，可能会跟随做法，因为现时亦都是参考招聘公务员做法，长远亦都想考试互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率领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同医管局代表，朝早在客葵涌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一同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士亦都包括食卫局常秘陈松青、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以及一众前线医护人员。本年度疫苗资助计划和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在上星期三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免费或资助的流感疫苗，以应对冬季流感季节。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境外输入病例。新增2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宗，同属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96488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1200多人康复出院。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的枪击事件，增至最少6人死亡，32人受伤。 奉为穆斯林什叶派政党的真主党和阿曼勒运动的支持者当地星期四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罢免正调查去年贝鲁特港口区大爆炸案的法官比塔尔，批评比塔尔受美国指使针对真主党。示威期间有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向人群开枪，军方向武装分子藏身的地方开火。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指枪手是来自基督教派右翼政党黎巴嫩力量的分支，行动目的是令国家陷入冲突，黎巴嫩力量否认。黎巴嫩总统奥恩和总理米卡提表示密切关注事件。米卡提宣布星期五为全国哀悼日，敦促各方停止冲突，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不要卷入骚乱，又指军队已经在涉事区域作出军事部署。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99点，升36点，成交金额16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4点，跌6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8个系488.8，升5.6。美团275.6系升6.4，阿里巴巴159.4跌0.9，友邦保险88.4升9毫，比亚迪股份263元升9.2，中国平安55.65系55.5跌1.5毫，斯摩尔国际38.2升4.4，吉利汽车24元升1.35毫，药明生物106.1跌2.3，安踏体育121.1跌0.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日元113.8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币6.437，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0点，升229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01美元，卖出1,79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翻咧油麻地嘅丽翔道啦。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渡船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仍然咧排翻上去三号干线，跟住海丽村就系油麻地嘅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渡船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三号干线，跟住海丽村。咁喺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咧，受到较早前嘅塌树影响，青山公路同埋长坑路交界嘅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噶，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就系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啦，车龙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蒲苑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嗰段咧挤塞，车龙去到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兴田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今朝我想讲，好想瞓觉。昨日喺港铁听到一段咁嘅对话，你可能会话你又喺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茶餐厅偷听人讲嘢啊？我都系嗰句，唔系我偷听，只系大家好喜欢大大声。我已经习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喺茶餐厅都会戴住耳筒，但系喜欢大声讲嘢嘅人真是好多咧，你可能又会话公众地方唔可以大声，翻到屋企得啦啩？又系嘅，屋企咁私人嘅地方，应该可以畅所欲言啦。可能大家又会高估咗香港建筑物嘅用料，隔音水平未必有大家想象中咁好嘅。最近有朋友同我讲，佢隔篱屋晚晚都大大声，无论系唱歌、闹交，还是招呼亲朋戚友，都系放声大叫、挨破喉咙。可能佢以为喺屋企就可以放声，冇谂过其实讲嘅一言一语，隔篱屋都听得一清二楚。有日朝早，我朋友喺大堂见到隔篱屋嘅人，终于忍唔住同佢讲，其实相嗌唔好口啊！你一言我一语，咁样好容易离婚噶。同埋前晚唱嘅歌 flat 咗啲，佢嘅邻居报以一个好尴尬嘅笑容。睇嚟我哋大声讲要保障我哋私隐嘅同时，亦都好大声将自己嘅私隐话咗俾人知。讲翻听到嘅对话先。一个小朋友讲，我回到屋企想即刻睡觉啊。一个男人说，做完功课先睡啦。小朋友再讲，做完功课就睡啦。一个女人说，去公园跑多几个圈先睡啦。小朋友又讲，我跑埋呢几个圈就睡啦。然后个女人又说，回到屋企我睡一阵先。个男人说，我都是啊。再有一个年长啲嘅女人咁讲，我回去都合一阵先。我好好奇，点解小朋友咁想瞓觉呢？中午时分，太阳喺正头顶，我忍唔住回望一下，睇嚟系一家四口，三代同堂， 因为外形好相似，都系比较圆润啲。点解小朋友咁想瞓觉呢？我推测应该系佢爸爸妈妈经常都系想瞓觉。点解佢爸爸妈妈经常想瞓觉呢？我相信系因为佢妈妈都系想瞓觉。从佢哋嘅对话内容推测，呢个似系佢哋一代一代传落去嘅家族文化。阿妈比较中意瞓觉，所以下一代想瞓觉。下一代有咗自己下一代之后，下一代都系想瞓觉。但系佢哋知道咁样系唔好噶，所以会同下一代讲：做咗功课先瞓啦。对于小朋友，做完功课唔会谂其他嘢，都系会谂瞓觉。做埋运动先，之后都系瞓觉。如果唔想小朋友成日黐住张床，其实好简单，自己唔好瞓咪得咯。你自己开口埋口都话要瞓，下一代点会唔想瞓呢？所以家长们唔好净系要求下一代要做啲乜，要求嘅同时，麻烦你自己都做啦。细路系望住你做乜，所以佢先做乜嘅咋。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出言不觉要处处问题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故事飘不尽心内的狂潮，夜阑人静处孤独可明了。想你从不变，春梦的微笑，心内的爱慕怎也忘不了，前人的邂逅，身后的苦笑，如梦仍是只恨路遥遥。心为你不能眠，为你不会变，辗转反复半天，梦若有天更圆，可再见，彻底的爱送赠是你，彻底的爱有明天。你是你是我的一切， 可变真。 你是你是我的安慰， 求 一世牵你手，求一世跟我走，陪伴我过满下心愁。你是你是我的一切， 可变真。 你是你是我的安慰，从此也不放手，从此也不再忧。唯独你叫我认真，谁能代替？春不觉晓，处处问题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心里不能忘，因你忘不了。爱你多一生，一生真太少。心。为你不能变，为你不会变，辗转反复半天。梦若有天更圆，终可再见，彻底的爱送赠是你，彻底的爱有明天。陪伴我过暖夏深秋，你是你是我的一切，你是你是我的安慰，从此也不放手，从此也不再忧，唯独你叫我认真。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另一个加常送， 今晚先整，但依家今朝就讲出嚟先。 系啦，我记得阿 O 好似都中意食呢个玉子豆腐噶，系嘛？ 中意啊，玉子豆腐 呢、這个咧非常之简单啊！我觉得喺屋企咧，譬如你话啊要整一个餸咁样捞下饭， 你讲完一个，我又俾翻一个你啊，玉子豆腐。 哦，系啊，我呢个咧其实系玉子豆腐蟹柳蒸蛋，系、 哦、 啦。咁啊，平时咧喺屋企好多人都会蒸个水蛋啦，因为即系叫做多一味餸捞饭又简单又快咁样。咁啊，呢一个咧系玉子豆腐蒸蛋。咁、可以加多少少材料，因为平时如果你话蒸蛋咧，有啲人又中意加下咸蛋啊、皮蛋，即系蒸个三色蛋又有啦。咁有啲咧中意加肉碎又有啦。 我中意加虾皮啊，依家中意 虾皮啊， 有啲嚼劲，有啲咸香。 系啦，咁我之前咧就中意加啲带子肉啦，咁啊叫有啲嘢咬下啦。咁呢一个咧玉子豆腐咧，其实都好香滑，其实佢同蒸好咗嘅蛋嘅质地咧都好似嘅，都滑捋捋咁样嘅。咁点做法咧？首先你就攞一条嗰啲玉子豆腐咧，就切开去一片片啦， 一条唔够要食两条， 啊两条都得， 两人份量，即系你一条真系太少。 其实睇下你只碟有几大咯，因为本身咧系蒸出嚟都靓嘅，要有少少摆盘嘅。就譬如你嗰只碟，咁你咧就切好咗一嚿嚿之后咧，你就围住个碟边就一。塊搭一塊一塊搭一塊咁樣圍住嗰個圓形嘅碟啦，咁樣咁啊圍住個碟咁樣鋪，咁鋪好之後咧，你就可以喺中間咧加埋啲切咗粒嘅蟹柳粒，就放喺中間。咁你而家可以幻想到啦，即係側邊咧圍住個碟嘅咧，就係玉子豆腐圓圈圓圈圓圈咁樣就排好咗啦。咁中間咧就有紅紅地色嘅蟹柳啦。咁之後咧你就將你嗰個蛋液啦，咁啊雞蛋再加啲雞湯啦，係啦。咁我通常就會用清雞湯嘅，係啦。咁有啲人就话诶、怕咸咧，就其实用水都得嘅，系啦，咁啊做咗个蛋液咧，咁啊隔咗筛之后咧，就要一定要隔筛，因为咧就会隔走咗一啲譬如蛋白筋啊咁样嘅嘢啦，跟住咧就倒落去呢只碟嗰度，咁、一铺好之后咧，就其实已经好靓噶啦，跟住咧记得就系要掹翻一个锡纸，又或者系一个入得即系叫做抵御到热力嗰啲保鲜纸咧，就掹翻个面就攞去蒸，咁啊蒸大概8-10。分鐘到你見到佢凝固咧，咁、就搞掂啦。其實呢個我又覺得簡單方便又好送飯咯。 係，我俾翻一個你啦，就係、是、咧香菇燜呢一個玉子豆腐。咁、你又加少少蠔油做芡啦，咁切少少葱花啦，香菇係邊香菇啦？金菇啦，同埋雞髀菇啦，或者另一啲再 mini 啲，係啦 mini 啲嘅菇啦。跟住你又如是者，你兩人家庭咁咪兩碌。玉子豆腐咪切翻佢咁样，唔好切得太薄，好容易散嘅。跟住你又煮个芡，跟住整上去咯。呢、這个好好送饭。 其实几好，玉子豆腐佢甜甜地啦，咁、其实都几百搭。 同埋你咧，即系如果你平时惯咗食好多肉嘅朋友咧，点、样以好迅速咁样替代你唔食咁多肉咧？就系、是、要食菇。因为菇咧，即系有个嚼劲咧，可以蒙骗到你个口感咧，就话啊，其实你都系食紧啲。有嚼勁嘅嘢嘅，一定要食肉嘅咁樣，同埋咧菇你咬入去咧都有啲汁必出嚟啊嘛，咁你咪彷彿好似啲肉汁咁樣咯。 即係食雞髀菇同食雞髀咁啦， 咁樣可能太誇張，咁樣就好誇張。但係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會明白我講緊啲咩，你唔係餐餐都要整個 stick 啊， 大魚大肉咁樣， 有陣時都想 minimal 一啲，食得簡約一啲啦，簡食一啲啦，咁就會採取呢啲方法食嘢。 係咯，咁如果你都中意食玉子豆腐嘅，咁啊可以考慮一下我同阿 O 今日推介嘅食譜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朝早享乐时代咧，同大家讲下呢一样咧，我就都几恨会快啲可以做到嘅项目，但今年就仲未发生。 系乜嘢？ 宵夜食。 哦，自细中意食。 系啊，呢、這个喂，我嗰日咧即系见到阿小白个社交平台自己有啲相咧，就系、是、讲自己屋企宵夜食啦。咁你完全系有呢一个嘅好好嘅机会啦。 Barbie 呢个提议真系好啊，宵夜食。又提到小白，我小白会请我哋去 BBQ 啊， 系去揾翻自己个荷包。 恭喜你先，首先我要恭喜小白先， 恭喜小白， 恭喜 失而复得，喂， 失而复得， 抵请食饭啦。 系啊， 最后发现喺边啊，就系摄咗啲罅嗰啲位。 啱啱喺嗰条罅嗰度，仲要保护色保护咗佢。 系啦、 啊， 出去， 恭喜恭喜啊！ 好戏可贺， 好人有好报啊！ 好啦，恭贺人有好，所以而家咧，我非常有心机听阿芭比讲个芭比 烧嘢食， 烧嘢食，有咁丰富，讲咁丰富啊！ 因为你谂住，有啲失而复得嘅嘢咧，就可以攞出嚟， 请大家食。 我依家兴烧咩？烧龙虾，而家系咪讲？ 真系，而家兴烧呢啲咩？ 真系啊， 系啊，真系噶， 原贝啊， 鲍鱼啊， 仲有乜？ 系呢几样最贵噶啦，我人生食过。你有冇食过啲 鹅肝？ 鹅肝真系好正啊！烧鹅肝，啲鹅肝啲油咧滴翻落去啲面包嗰度咧，谂起都兴奋。 小白唔出声， 系啊，佢静咗。 唔系佢而家要， 佢唔系同翻太太讲， 搵 翻相关人士。 阿芭比点啊？有啲咩啊？芭比桥啊？ 我想话咧，嗱，我以前细个个芭比桥咧，就系停留喺嗰个真系攞支烧烤叉咧，就喺嗰啲炉嗰度咧转下转下咁样啦。咁都系烧嗰啲丸啊、肠仔啊呢啲好大路嘅食物啦。咁但系咧，我对上一次烧嘢食已经系好耐之前咧，因为我以前咧上一个屋企嘅时候咧，咁楼下就有个会所嘅。 你应该打边炉多嘅。 都算系嘅，因为方便啊嘛，即系对于啲家庭嚟讲，而家好多系电视炉啦。 烧嘢食要晒啊，佢唔会噶。 咁我唔系一定要日头。No， 我对上我谂五六次嘅烧嘢食都系夜晚去烧嘅。我就喺屋苑下低咧，有啲屋苑系咁样嘅，即系我嗰阵时上一个屋苑啦，咁佢个会所里面咧就有啲西式嘅烧烤炉嘅，咁佢有啲烧烤室咧俾人 book 嘅。你知有时系咁噶嘛？佢唔系净系好似啲围炉式嗰啲烧烤炉，佢系直头系一个咧人哋西式嗰啲煮食炉。即系一边系净可以挞着个火嘅，咁另一边咧就系咧好似人哋啲 grill 嗰啲咁样咧，即系个铁板。然之后咧， 如果你讲到 barbecue 呢一类型咧，我都系偏向于即系用几嚿砖头砌上嚟嗰。 系啊，其实我都系噶，不过我嗰阵时冇啦。 啲味真系唔同嘅， 简便啲。其实系啦，我就系想话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原来咧呢个西式嘅烧烤炉咧，即系佢嗰个都系叫烧烤炉啦。虽然就唔系我哋传统谂嗰种话要烧炭嗰种烧烤炉啦，咁但系咧烧出嚟嘅味真系唔一样噶。嗱，例如咧，原来有啲炭烧嘅食物咧，嗰个风味咧，同你就咁攞个铁板嚟烧咧，系完全唔同味嘅，同埋个油份又会唔同啦。嗱，小白煮开嘢食就知，Kitty 应该都知啦。就系有啲食物嘅油咧，本身佢系烧下烧下嘅时候就自己会出油噶嘛。例如喺啲肉类啊、 鸡翼啊、牛 扒 啊 呢一类啦，即系本身佢都有啲脂肪层嘅一啲肉类啦。咁咧，如果咧你摆喺个烧烤炉嗰度烧嘅时候咧，咁佢就可以变得即系冇咁干身咧，因为佢一路出油啊嘛。咁但系咧铁板嘅时候咧，我发觉我哋咧好多时系好懒咁就会做咩咧？因为冇人想走过去处理嗰个嘢啊嘛。因为佢只系一个类似煮食炉嘅。西式烧烤炉咧，变相你要有个人不停咁样企喺度咧，就负责烧嘢啦，就唔系可以围住个炉喺度倾偈嗰一种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多时咧揾啲咧石子就包住啲嘢食。就由得佢喺度烘咯，就變咗好似一啲烘住咁樣嘅。 用石子包住最好就係咩咧？有幾個餸嘅，譬如蟹啦。蟹可以啦，跟住仲有蔬菜啦， 蔬菜咯，系啦， 金菇系嗰一类，其实用石子包住，你又唔使点提货，鱼都得噶，鱼都唔错噶，几好食。 我哋咧就包番薯啦、粟米啦、菇都有嘅，其实系啦。咁肉类咧就多数可能煎香佢啊，或者系再去烧啦咁。咁但我想话咧，点解突然之间谂起呢样嘢？因为今个礼拜凉咗啦，啲天气，咁而且咧即系如果唔落雨的话咧，阴阴天咧，其实都几舒服。 系啊， 咁你知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烧烤地点。系热门噶嘛？有啲系喺海嘅附近啦，即系可能沙滩一边系沙滩，一边系烧烤场咁啦。另外有啲咧就直情系野外一啲郊野公园啦。咁可能咧，我怀疑咧啲周末咧嘅时分咧都会开始多人啦。问下你哋先，你哋如果出去烧嘢食嘅话，通常负责买咩噶？ 肠仔啊，鸡翼啊， 牛扒， 仲有呢个一定要食噶。即系虽然整到成手好污糟，咖喱鱿鱼，烧咖喱鱿鱼咧好好食， 烧咖喱鱿鱼好食，即系我介绍你食多一样嘢， 系咩？ 烧墨 鱼， 烧墨鱼咧，你喺街市咧，湿街市你买一只大少少， 原只啊， 原只劏咗嘅当然系，咁你大概我谂150蚊，你即系买大只啲，150蚊咁样，都几巨型噶啦。跟住你就可能你叫姐姐帮手劏一劏，咁你翻屋企洗一洗佢，咁你就将佢切大嚿啲，大概几大？你当系嗰啲我哋喺超级市场买嗰啲 fish finger 啲鱼手指咧，咁上下大嘅，然后拎佢烧，唔好落嘢，你试一试咬落，你真系发觉原来咧。 嗰種嘅鮮甜啊，你真係可以話、嗯、哇，原來未食過咁好食， 流口水添， 係咯、 啊，要落少少黑椒啊， 落少黑椒係啊係啊， 跟住再落照燒汁，日式照燒醬。 正話講緊鮑魚啊、龍蝦燒嗰啲喎，點解突然之間去咗燒魷魚嘅、 啊、 你哋？ 唔係啊，頭先Barbie即刻問我現實生活啊嘛，現實生活食咖喱魷魚嘅咋，我邊有得食龍蝦？ 我咧通常只係會燒啲最快燒得熟嘅嘢咯，因為好肚餓噶啦。通常去到嘅時候咧，長途跋涉行完一輪咧，又拎住咁重嘢咧，我就揀啲最容易熟嘅，例如啲丸啊嗰啲咧，燒到暖暖地食得啦。燒棉花糖你哋又 O 唔 OK 咧 ？OK 啊 ，OK 啊， 我唔食甜嘢，燒嘢食。 燒棉花糖我反而少， 好 OK 添啊！ 你燒棉花糖咧， 佢會整到個污糟啊！ 唔係啊，整到支叉咧再食嘅時候，因為黐住咗， 所以要臨尾嗰轉先燒。 埋齋啦， 但係因為臨尾嗰陣燒完，我都係自己洗腦。 唔係因為乾淨咧，就係你攞塊燙完嘅麵包再夾住嗰個嘅棉花糖，然之後拖佢出嚟，咁你又可以抹翻嗰成支叉，又可以食到咯。 咁你咁樣咪即係食埋啲碳屎？ 即係咁你燒嚟食，你啲嘢食都大把碳屎啊！ 係啊，我都覺得係。咁你哋又搽唔搽蜜糖咧？ 搽。 我最怕就係搽蜜糖嗰步驟，好糟喎！我覺得。 叫人幫你搽咪得啦。 我通常都係咁嘅，即係通常燒完咧就行埋，唔該幫手搽埋啊！或者 攞啲毛筆掃落去啫嘛，唔使自己用手整噶嘛。 所以燒嘢食我永遠唔坐近蜜糖嗰位。 喂，有啲蜜糖咧其實可以噴嘅。 啊，係咯係咯。 噴嗰只咪得咯。 而家係啊。 得啦， 系啊，我啲朋友都好中意嘅，即系带埋啲蜜糖啦，带埋啲唔同自己中意嘅酱，譬如你哋咧无辣不欢嗰啲咧，中意辣啦， 蒜蓉酱啊，必备，好正啊， 即系多咗啲新意思啊！咁啊，如果即系谂紧一啲周末周日嘅活动咧，就可以物色下香港嗰啲乜嘢，又有靓嘅风景，又可以即系可以烧下嘢食咁咯。 多谢小白， 咁讲好嘅， 多谢小白， 烧墨鱼都照杀啦， 好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